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天气炎热嘅星期四，我是张张。 早晨，我系瑞仔。 早晨，而家同你哋重温一次，问过噶啦，唔准收声。 唔系嗰啲靓仔， 我知啊，最憎嘅 系啊，仲有几下噶嘛，系啊， 嚟嚟 嗱，真系问过，不过我觉得，因为我琴日咧同啲朋友倾， 你问过你就唔好问啦、 欸，我觉得你 冇货啦咩？你冇货， 即系记得我哋唔记得系嘛？ 系啦，呢个真系几好玩嘅。 嚟嚟嚟， 我有一个朋友， 系， 佢叫老王， 系， 佢姓咩噶？ 你有个朋友，我有个朋友，佢 老王，即系个都叫老王，错， 姓乜嘢？ 系啊，姓乜嘢？ 姓老咯， 错。 老，我有个朋友叫老王，佢姓咩噶？姓马？ 错。 姓喺呢个说话里面嘅系可以知道嗰个答案嘅系咪？我有 个老 友，我姓李， 错，李。 佢姓林， 错。 唔知喎。 开个 嚟。 姓法法老王， 法老王嘅人嚟嗰句，真系唔记得呢、這个， 呢个好好笑啊！ 咩啊？你几时有问过啊？ 有， 肯定冇问过。 等 你问过啲咩人啊？ 发梦嗰阵问过风骚 犯，你问过啲咩人啊？你觉得好好笑？ 好好笑啊！ 好笑喺边度啊？ 唔系啊，佢哋真系，哎呀，好得意啊！ 咪就系咯。有啲人乜嘢都 好开心啊 ！OK， 好开心，好开心，继续听星期四嘅节目，十点搭三啦吓，三度同气温，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几个生效，我哋有陈慧娴《五地球大追踪》。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稍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吹微风啊。美丽数天，同样地都系有阳光，有骤雨啊。今日嘅节目一样有爱好系列，一样有我是 DJ on air。几个唔同嘅学员今日接受挑战，到咧今日节目里边表现如何，就系听听一阵间11点后。 行嘅呢一首《地球大追踪》啊，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第一个钟头噶啦吓。 系 我呢一次喺节目里边咧，我唔记得边个嘉宾系讲开咧，问及我哋嘅啲家庭嘅结构啦，咁样我隐约记得咧，我哋大家咧都系最细嘅，记唔记得啊？ 嗯， 系即系兄弟姊妹里边咧咁样。 系啦，咁有人讲过， 我 记 得。咁咧今日有一篇讨论咧，我谂啊，其实我真系冇谂过呢样嘢。咁、那个标题咧就系话，个人觉得。獨生即係一個人啦，即係一個仔或者一個女啦，屋企咧係幸福好多嘅，仲列咗好多佢嘅諗法。我想問咧，你哋以前咧或者而家都好啦，有冇曾經幻想過？哦，如果屋企咧得我一個咧，會點咧咁樣？ 冇幻想， 冇幻想過。我睇完呢篇文章， 我好多嘢做噶，好忙噶，冇時間幻想。 有時有啲係會咁樣噶，以前曾經會咁嘅，譬如可能你買生低好多個，跟住佢就係有啲嘅就係會分離咯。即係可能我就去咗另外 移民啊，又或者有移民啊， 好 多噶。 我咪係咯，其實我同獨生冇乜分別嘅，因為我就自己喺香港度大咯。 哦，係喎， 你俾屋企 係喎， 你俾阿爺阿嫲湊 趕咗出嚟啊？ 係啊，太曳。 對唔住， 因為我同你做咗朋友，佢哋科斯到我第時會識啲壞朋友嚟嘛，所以佢哋同我扯。我睇你个样子，我就知道你冇好人做啊！你以前会听到啲咁嘅嘢系咪？ 有啊，做乞衣咯，担泥咯， 系啊，你冇好人做啊！ 嗱，其实咧，嗱，有啲咧兄弟姊妹咧，同嗰个最细嗰个咧相距好远，其实嗰啲咧我都觉得咧。嗰、那個溝通啊，陪佢玩啊嘅機會係會少啲、嗯。我聽講個最誇張嘅咧，即係嗰個最細嗰個咧，係同嗰個上一個咧係爭成十幾年嘅，即係變咗 有 同大哥有，係啊，仲、啊啊啊啊啊啊、要生好多噶嘛。 有啲個細佬仲細過阿大哥個仔添。 啊，係係 冇錯，但係個輩份就高過佢啊嘛， 就要叫佢啲叔叔啊嗰啲咁，阿叔啊咁，但係佢好細。 嗰啲係發生喺嗰啲大家庭度， 係啊，係啊，可能幾個太太啊，係 啊，對，幾個太太。 咁呢個人咧，佢話我覺得咧。一個人有咩好處呢？咁樣第一，佢話可以屬於自己嘅房間，即係霸曬成間房。但係對於某啲細嘅屋企嚟講咧，都未必可以即係真係有房。我聽好多咧係工人同佢 share 一間房咯，即係陪住佢咯。第二咧就係冇人會同我嗌交咁。你細個多唔多嗌交啊？同我諗實有 喎。我好中意嗌交喎。 你中 意係啊？ 好人在 啊！大贏個交，輸咗個家，值得咩？ 你唔係練習啊？ 學下先。 過嚟阿哥。有冇嘢做？我係陪我嗌交， 梗係唔係啦？ 我冇， 我暗親噶，係好驚嗌交。屋企有人嗌交，即係你嘅兄弟姊妹也好，爸爸媽媽又好，好驚啊！個心率勃勃跳噶，唔得噶， 驚， 不行。 兄弟姊妹最容易嗌交係咩咧？就可能爭 嘢食啦， 爭嘢食，爭玩具， 爭電視睇咯。 又或者就係覺得爸爸媽媽唔公道咯。 點解佢 唔公道？就係只不過就係佢財產有咩大啲，又或者佢嗰個 甜啲。 又或者就係講嘅嗱，嚟緊啦，中秋節一定會咁噶嘛，係 咪？我夠月餅冇蛋黃。 係啦，冇錯。 喂咗个蛋黄啊！嗰时我唔好记得 啦。你试过啊？ 试过啊！ 系啊。 后来发展到点咧？即系一个月饼咧，切咗两刀，自己拣先。 唔知噶嘛？ 系啊，自己拣咯。 有时有啲嘅就系斋莲蓉噶嘛。 有啲冇，系啊，所以你唔擘开嘅时候， 但 系 有啲呢里边喎，系啊，可能你食定下先发现成个蛋黄里边。 其实啲师傅真系唔好咁样嗬，以后你塞翻去中间 破坏啲家庭幸福， 制造矛盾。 因为啲做饼师，因为真系噶，永远你都估唔到噶，个蛋黄系偏左啊偏右， 冇错， 偏中间噶。 喂，你食过最多蛋黄嘅系几多个？ 四王。 哇，即系几乎。 咪就係睇睇都有， 都有 睇睇都有，睇睇都有。 但 係 嗰日我 先有， 我家姐俾我睇一個十王，即係一個好似披薩嗰啲，係巨型月餅嗰啲。我心諗食咁多蛋黃，邊健康㗎？ 一日半日， 同埋太多你唔覺得真係即係少少就 OK。 你家姐買俾你嘅？ 唔係佢自己嘅。 哦，咁你有冇買月餅俾你家姐啊？ 我梗係。有去同佢屋企講中秋節快樂啦， 咁嘅説話都講得出，真係好嘢。 就係避咗個問題， 佢答咗噶啦。 我梗係明啦， 扭咗我好大。 其實我呢個問題都係多餘，我都知個答案，我根本就知個答案。 好咯， 嗱，下一個咧係我同意嘅。即通常咧，過年過節咧，梗有啲好食嘅嘢嘅。佢話咧， 雞髀啦， 雞髀啊，係你咁叻咁啊，雞髀一定係我食啦。但如果你有兄弟姊妹四五個，你真係要猜嘅有時。 我哋嗰陣時唔 猜唔猜 㗎，係啊， 俾邊個咪俾邊個，唔係佢哋俾邊個咪俾邊個，你邊度得 air？ 即係長輩負責， 長輩俾， 係 有時偷偷地塞俾你㗎嘛。 塞一飯底，塞一飯底 啊！ 真心 叫你入去廚房， 叫你入去廚房，係啦，洗開啲阿哥啊，洗開啲家姐，跟住就叫你嘅就嗱，食完之後唔好話俾人知啊！ 係啊，一定係咁，唔好話俾人知。係 啊， 我試過中招嘅， 我咪就係咁， 食咗個雞翼髀仔啊，以為係大雞髀啊！吓，点解啫？ 系啊，有大鸡髀同埋细鸡髀， 系啊，有上髀下髀。 我先食咗个小鸡髀先， 好开心，好开心， 好开心啦！突然间发现出边，哇，晴天霹雳啊！ 因为你突然之间，你觉得你自己好得宠啊， 系 咪啊？个个都冇喎， 系啊， 系啊，其实个个都有台底交易， 系啊，四只啱啱好，有一只 啱啱好，冇得 杀啊！呢条桥几好， 其实我觉得 OK 嘅， 系啊， 都见到佢哋嘅心思嘅， 系， 佢好想俾你有一种感觉嘅，就系话其实个个我都锡。但是我当住呢一个人锡呢一个嘅话咧，你又会唔开心？咁不如我就 系 个个都一视同仁，都系用呢一种咁嘅方法咯，系嘛？ 系， 但其实唔使嘅，我话俾大家听。 我都觉得系伤咗我嘅弱小心灵。 因为其实你点讲都好，我一定觉得你偏心嘅， 对啊，对， 一定觉得你偏心嘅，一定唔觉得你系锡最锡我嘅。因为其实你有冇发觉嘅就系话，永远。全世界人都会觉得，即兄弟姐妹都会觉得那个是爸爸妈妈的 favorite child，但是他自己本人是不觉得 的。 是 啊，永远都说锡晒你啊。 是啊，冇错啦，那个咪就是你咯。 我知啊，我知啊，我知。我 都话佢自己唔知 噶。我都话最，我系我分享过，我最近同我妈咪，唔系同我妈，对唔住，同我家姐倾开先话，嗰阵时啊，阿妈咁，但系佢数啲嘢咧，我完全唔记得噶。佢话系啊，嗰阵时。 你咧，你冇心装。 唔系，因为佢奉旨噶嘛。 受惠嗰个咧，其实 佢唔知噶。 我唔知噶， 其实佢都好。好惨噶， 我唔知喎， 系啊，因为我试过有一次系讲开，咁喺度讲开呢一样嘢就，我哋全世界人都觉得就某人嘅就系一个 favorite child， 但系我从来都唔觉得我自己系咯，系啊，原来系咁嘅，跟住你又会突然之间你会觉得就，其实我怪错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 其实我都怪错你，系咪啊？即系原来你系在捧在手心里面嘅话，其实你呢日子都冇过噶。 我但系我觉得即系父母咧，一定有办法去平衡。即是他们尽量不 会的。 即是他用的方 法。不会的。你问心你自己都很难平衡。 我想我刚刚说拿一只小鸡髀的。跟着发现那么多大鸡髀的。 当 然很不开心。 当然。 后来洗碗的时候我妈妈洗碗的时候我真的问她。为什么我只鸡髀这么小只的。 咁佢点答？ 你知阿妈点答啊？ 你咁大胆啊？ 系啊。 我想知道我妈妈点答啊？ 细鸡髀好味啲啊，所以。 我估啊，就系话 我冇得出声。 我知，因为你系细，所以你食细只。 唔系， 唔知啊。 佢话你拣先噶嘛，头先。 咁系咪你拣噶？ 系啊，我拣噶。 咁蠢嘅你。 系啊，因为我妈 系佢咯，好系佢。 咁你下次我咧，咪会拣大鸡髀咯？ 唔系，因为佢咧煲好晒嘅，将两个大嗰个咧就摆咗底，然后铺咗啲鸡。然後跟住咧面嗰度兩隻小雞髀， 你見到髀你就夾啦。 佢係特登讓我揀嗰只嘅。 啊哈， 係啊，咁佢話你揀先咁，我 佢同你內定咗，即係自己內定咗呢一隻咧就俾佢，呢一個咧就俾大哥。 但係佢係輪住嘅，即係佢對自己。 咁啊，節日到翻你大雞髀咁開心嘅。 即係你就會覺得呢一樣嘢就係馬媽媽嘅用心，係嘛？即係其實佢都會想平衡翻啲，即係大家公道啲。係 啊， 呢個咪就係唔公道咯。系咪啊？呢个咪就系唔公道咯， 可以咁讲。 但系又点样先至可以公道咧？ 嗬，尽量咯， 将四只脚俾剁晒佢。 啱啦，我就啱咗，剁碎晒佢， 碎啊，用 斩晒 鸡肉， 鸡肉。 我唔系乜意思，即系你斩晒件佢，跟住就大家一齐食咯， 系啦， 系咪？所以我冇公道嘅。 但系你鸡髀好食就系在于你成只 钱，系啦， 啲肉几滑啊， 争好远噶，搵个少少嘅碗底，整少少豉油， 哇， 真系 无敌啊！ 谂起都想食啊！我有时会咁做噶。即系我有时候会买一只鸡翻嚟，喂，我而家唔可以食一只啦，半只鸡啦，跟住就剩翻只鸡髀啦，咁就蒸熟佢，蒸熟佢之后嘅话咧，就系咁样照碗煮碗，就呢个系一个儿时嘅回忆嚟嘅啫，就切出嚟。 你点样蒸啊？ 就系咁样我搵盐腌咗佢，咁跟住我就系咁样蒸咯。有时就搵咩咧？搵熟嘅水淋熟佢。 系 屋企系咁做。 我有一个最新方法， 就要搵热嘅水淋熟佢。 我试验咗之后咧，我觉得好正。 系点样？ 买两只大鸡髀，即系连埋上面嗰个腱肉咧，摆喺个碟度，然后咧， 我知搵个碗吸翻转佢。嗯，我知。 哇， 人哋整碟鸡精系咁整嘅。 系啊， 咁你调咩味啊？即系落啲咩盐？ 唔系，我另外再整兜即系盐嘅汁，因为咧我两只鸡髀咁样蒸完之后咧，个碗嗰啲咧就系啲精华。 系啦，嗰啲系鸡精啦，嗰啲碟鸡精。咁你饮咗佢啦。咁跟住咧，你可以手撕雞喎， 係啊， 係啦，撕碎佢咯，撕碎佢之後，跟住再整啲嘢嚟。 我嗰碗雞精咧就冇飲曬，飲咗一半，另一半咧就倒翻落去嗰個 嗌翻落去 啊！ 哇，咁識食嘅你，我都以為你點會識嘅呢個方法？ 你睇 video 係啊，係真係得㗎， 好好味啊！食完。再選咧手指， 識人比 自己選喎，我唔係俾人選喎，你想嘅 邊個會選你手啊？ 你唔好理我。 係啦，最後一個咧就話咧，如果係最細嗰個咧，唯一一個咧就唔使執二手衫或者玩具，因為好多時咧就話咧，如果你係其中一個啦，或者最尾一個咧，就會執啲哥哥姐姐嘅衫啊、玩具啊咁樣咯。即係呢個就嗰個人就覺得一個喺度好開心嘅，但我睇完之後我都覺得有哥哥姐姐開心啲，唔知點解，即係會有一個儀式。嘅盤，我都唔係好中意一個，係 冇錯。 即儘管有時會嗌下交啊， 唔係，不如咁樣講啦。即如果你咁樣講嘅話，一個又一個好，係咪啊？一大 個 有 兩 個 好， 三個又有三個好，最緊要就係要 開 開 心 心， 陪你陪你陪陪你，係咪咁意思啊？ 唔係喎，你又估錯喎。 多兄弟姊妹又咁嘅情況啦， 仲有。中秋節嘅時候咧，賞月如果淨得阿爸阿媽陪住小朋友咧，好孤單嘅。即係如果一家人咧開心啲，譬如你揸羊肚啊，我揸兔仔啊，但係邊個買邊個咧，又可能又會爭啦。即係有啲咩燈籠啊嗰啲。 唔係啊，自己揀㗎。係 啊，都係自己揀㗎。 梗係自己揀啦，帶你去你揀邊個，你自己揀。 我要有毛兔仔，嗰啲有毛兔仔好靚。 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有個兔仔燈籠啦，一好叻咁樣點，然之後佢咧拉出即係就著火。 實係咁啊，每個細路仔都會經歷過一點著就燒著。 但係最好笑嘅就係其實有人已經勸我，咁你千祈唔好拉佢出去，佢咪有碌㗎嘛。但係佢就話唔好啦，你自己吊住咁咪攞出去啦，係唔聽，跟住揸住佢就。 系要拉先到弯 啦，火烧肉肚，跟住其他人几开心， 即刻冇得玩， 抵死啊马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美容集团舒适宝上星期全线暂时结业，海关拘捕两名舒适宝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据了解，一男一女被捕人是舒适宝的创办人。海关话，截至今朝七点，共接获1357宗举报，涉及预缴健身及美容金额超过7000万。海軍已經聯絡超過500名舉報人了解情況。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科不良營商手法調查科監督方冠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海關會循多方面搜證，包括調查涉案商戶在結業前的營運和財政狀況，視乎有沒有足夠證據作出起訴，又說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一直跟進舒適寶事件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在同一節目上說，根據勞工處資料，舒適寶大約740名員工中已經有超過600人向處方落案登記，估計8月的欠薪超過1500萬。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葉世雄說，就舒適寶全線暫時結業事件，總會都有收到消費者求助，但涉及的求助數字和金額沒有作正式統計。葉世雄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總會有一個名為美容消費安全網機制，可由其他美容院幫忙完成結業美容院未能提供的療程。但今次舒適寶事件同過往不同，以往的結業個案中，總會都無法聯絡到涉事經營者。 不過今次一直能夠聯絡舒適寶經營者，對方給予的訊息是會盡快重開，同埋無條件向消費者提供療程。他又話總會要求消費者先等一等，無論將來舒適寶是否轉名，如果能夠重開並向消費者提供服務，總會就不希望啟動安全網機制將消費者轉來轉去，因為涉及繁複程序和人力物力。金磚國家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在俄羅斯聖彼得堡舉行，與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會見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邵伊古。王毅說今年以來中俄立足建交75周年新起點，進一步落實中俄永久睦鄰友好、全面戰略協作、互利合作共贏的政治和社會基礎，中方願與俄方加強戰略溝通，充分發揮中俄戰略安全磋商機制和金磚安全會議機制作用，不斷充實中俄關係戰略內涵。雙方表示仲會繼續倡導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雙方又就烏克蘭危機交換意見。邵伊古歡迎中國和巴西聯合提出6點共識。王毅說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始終秉持客觀公正態度，將繼續致力於增進國際社會中的平衡、客觀理性聲音，為早日停火止戰、推動危機政治解決匯聚更多國際共識，累積必要條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62点，升155点，成交金额3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2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04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3.8升2.35，腾讯控股376.6升6.4，美团124.8升5.4，盈富基金17.97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62.3升6.2，友邦保险54.85升1.65，中海油17.96跌2仙，小米集团19.06升1毫，中移动70元跌2.5，中国平安34.5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42.49，瑞士法郎0.853，加元1.358，人民币7.12，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6605点，升985点。港金报2336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13.46美元，卖出25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对出，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对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他他他有我哋有正能量， 个个都问我你而家喺柴湾呢度做有咩睇法啦？我话你哋知唔知道而家我企紧呢个位就我出世个位， 出世个位啊！ 而家我哋嗰个校舍以前咧一个大嘅沙滩，咁僭建冇好多嘅。咁我就系其中一间。 哇，好励志性噶校长！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彭咏仪、林思敏，有佢哋有快乐。 抗美援朝，浴血奋战，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暴雪寒冬，战场上兄弟同心，誓要保卫家园。高淳、黄子琪。同气连枝，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个夏天热到弹起，乐区陪你， 香港电台新马泡泡。 Yo, pop up 呢家嘢点少得香港电台第五台啊？ 九月十四号下昼一点钟，屯门时代广场有五台顶流，陈永业、黎晓君、郑瑞芬、侯伟新， 仲有天花板级嘅五台好友冯素波、龙冠天，提早陪你过一个热情中秋。 哇，爽啊！ 热到赞起，乐区陪你， 香港电台新马泡泡。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啊！继续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嗱，喺人类或者都市人嘅疾病里边咧，癌症呢样嘢可以话头号杀手之一啦。咁样，但系咧有一个病咧，佢个癌字都系癌症个癌一样嘅写法，但系咧佢就唔系一个致命嘅病，同埋咧医生咧应该都帮唔到你嘅，就叫做懒癌啊，即系懒惰嗰个懒。 lazy cancer， lazy cancer， 即系话嗰种懒咧，人嗰种懒咧系已经懒到咧，好似阿妈话斋出汁。 形容词嚟嘅啫嘛，癌即系对于系 严重 后生仔嚟。 之嚴重係啦，未必後生仔嘅。咁以下嘅事情咧，問下大家有冇試過啦？第一，當你喺床上邊瞓喺度睇緊書休息緊，或者係半想瞓覺咧，突然間想去廁所，但係因為唔想起身，算啦，由佢忍住。有冇試過啊？ 唔會， 唔會啊？ 有啦， 梗係有啊。 係去過又試過，唔去又試過。 忍小便喎、 啊。係啊，試過。 係、 啊， 因為懶起身 冇事㗎啦。 系起身嘅时候就有事， 都冇事。 你呢个答案叫瞓着就 OK 噶啦， 系啊，瞓着 OK 噶啦。 呢个唔得嘅，对肚饿就得，肚饿咧我瞓着咧就唔到我噶啦。但系厕所唔得嘅。第二样需要要洗咗手先食嘅嘢唔食啦，咁样。有啲嘢会咁嘛，即系你要一手摸嘛，苹果又好啦，三文治啊等等啦， 唔使 咯， 唔使 手咪唔使， 唔使用手咪唔使咯。 其实洗手又唔系好难啫，我点解要咁？ 又或者有时有啲嘢有冇发觉？譬如可能去酒楼，我唔洗嘅筷子，但系有啲人一定要洗噶，即系等于咧筷子啊，同埋嗰啲咩诶匙羹啊、碗啊嗰啲又要晾下佢噶嘛，唔使咪唔使咯。 我唔使咪唔使， 其实冇所谓嘅。反为咧，我觉得洗手间有啲会唔洗咯，即系去完之后就走咯，好多好多。 我都见过， 唔洗手 系啊，系啊，唔洗手好多。 厕所唔洗手，我见男士可能会多啲。 系啊， 都洗几个手指嘅系嘛？ 唔洗啊， 洗得手指就洗埋佢啦。 唔系有你错， 系啊，净系洗右手，左手都唔洗啊。我见过啊。净系咁样攞手指捽下啫，都唔系咁样搓啊， 哎、 有啊， 冇错， 应该都系懒癌嘅第一期。 我会洗嘅，不过咧我尽量。 哎，冇人想知，冇人想知，我下一个。 你勾下凡，我知道你都系可能系第二期啊。你唔使讲。 第三个用完嘅嘢，成日咧唔摆回原处啦。譬如话咧， 我唔会 啲杯碟洗完之后咧，你会即刻摆落柜噶。我 所以冇手， 因为你要摊干佢 啊 嘛， 我就唔会，唔系点样抹干嘅。摊 干佢之后嘅话，咪跟住先 摆 咯。 都摆一阵先嘅嗬，好似感觉好似干净。 唔系，我唔会抹嘅。但系我就会洗完之后，我就会摊干佢。佢干啦，我咪摆翻落去个柜度咯。咁系咪代表都系？ 诶，唔算， 我都系呢个做法。但系我会摊好耐咯，同埋我同自己讲唔紧要，我听日都用啦， 捽下嘢干 啦咁样。但到我最后我自己忍唔住咧，即系因为堆得太多咧，诶变咗好难攞啊，夹住晒。 你摆喺个厨房嗰度咧，啲嘢摊晒出嚟咧，好乱噶，我去唔舒服。 系啊， 唔系我系唔舒服啊，因为你一望落去，因为我 open kitchen 啊嘛。 系啊， 如果你个哇，即系立立乱乱，乜嘢都有咧，好唔开心噶个人会，唔一定要执嘅。 系， 嗯， 好啦，下一个咧就系话坐低之后就唔想企起身，或者咧见到有凳咧，通常都会想坐唔想企嘅， 唔会 系嘛？咁你都唔系好懒啫，需要体力先做嘅运，即系要体力嘅运动咧，得闲先做啦咁样。其实运动一定要体力嘅咧，我都唔知系嘛，冇乜运动。 体力嘅 运动唔 系，你有啲譬如可能我就系比较静态少少嗰啲系嘛，即系讲紧可能太极啊、瑜伽啊咁嗰啲咯， 都要 喐噶。其实冇嘢系唔需要睇嘅， 系啊，我咪话咯， 你都要喐噶， 你咧 都会留 体力。 我懒啊，绝对懒。 呢方面做运动系比较懒 啊，懒。 好多都市人成日话，哎呀冇时间啊，咁其实可以自己咧， 系啊，即系挤 啲时间出嚟嘅啫。另外咧就需要亲身去办嘅事咧，迟啲先啦，或者搵人帮自己做啦咁样。咁 好 在 呢个 都市都好多呢啲叫代办人嘅，即系如果你有啲譬如要排队啊，或者你亲身上嗰啲公司咧，咁我都有时好懒。 我有啲拖延症，系我有啲拖延症，系点解咧？因为我已经排队，我最近先同你分享过啦，系嗰个我拖咗好耐噶啦，嗰个银行嗰单嘢。但系因为我每一次经过嗰间银行嘅时候，都发觉佢就佢打蛇饼嘅，跟住我就喺度谂紧，我唔想嘥嗰啲时间喺排队嘛。咁所以佢就系即系成日都啊，迟啲先啦，迟啲先啦。咁其实佢每一次佢都有蛇饼噶，系咪？佢今日呢个蛇饼，佢下次有另外一啲人就会即系做成另外一条蛇饼。咁就你永远你都系唔得咯。咁我就觉得，我同自己讲嗰日我就要决心搞掂咗，好开心噶，原来。 搞掂一件事系真系好开心嘅，即系你可以查咗佢， 冇错， 唔使再摆心里边。 系啊，即系喂一个一嚿石嚟嘅，你明唔明？一个心头大石嚟，都放低咗，几好咧。 系嘅，系嘅，需要用脑去谂嘅嘢咧，诶唔好谂啦，咁样样。 都唔会 啊嘛， 脑都唔用就真系算打啦。 咁用 脑 又唔好辛苦啫，又唔攰。 唔系有啲人真系唔用脑嘅，我求其做咁咪算，系咪先交个功课咪算咯？系咪？佢唔会谂下嘅就啊有冇办法可以嘅就用个脑谂下做可以做好啲系咪啊？唔会嘅，冇嘅，唔会嘅。总之求其就算， 摆埋一边将个脑。 另外一样嘢咧，最后一个咧就话，如果旁人可以话到俾自己听咧，自己就唔去 study 啦。呢啲有时咧就系嗰啲咩，诶你帮我睇啦，我唔睇啦，或者点啊？你话俾我听啦，咁长嗰啲即系文件或者即系里面啲嘢，有冇试过？ 唔会， 都唔会啊！你自己睇 文件啊？ 有啲人系噶， 即系有啲合约后边一扎细 字 嘢咧， 即系总之要睇嘅嘢就 你梗系唔睇啦。就算你装个 app， 佢真系直叫你揿同意啫嘛。如果佢唔合，去唔到下一格嘅，你会唔会睇啊？ 系嘛？你唔会睇噶嘛？问衫系啊，佢就吓咁咁噶，咁嗰阵时候你后悔噶嘛？ 系啊， 冇错啦，冇错。 嗰啲又唔会话叫人哋帮你读咯。即係其實應該係咁樣講嘅，就係嗰啲咁嘅細節在魔鬼嘅地方，我哋多數都唔睇。係 啊， 係 啊， 做啲樣嘢小心啲最好啦。早晨，早晨，早晨！今日嘅愛好系列喺教時候十一點三十分出現，點解呢？因為十一點鐘我哋會有我是 DJ on air。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鱼与熊掌，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名字叫做 trade off， 抵换，意思是跟中文的取舍很接近。取舍的意思即是说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揀 A 就不可以有 B， 揀 B 就不可以有 A。其实在人生路上很多时都是有这些情况出现。举个例，你揀一间楼又要价钱啱你的 budget， 但又要它的条件啱你的要求，又要几大几多厅房，在什么区域又方不方便等等等等。但是这些咁好的楼当然会超出你自己的经费。执着于所有条件力求完美，于是你这样找下找下，最后都是很难找到理想的新房子。不只是买屋，寻求伴侣，寻求工作，其实都跟这个 trade-off 抵换脱不了关系。如果有些条件绝对没办法妥协的，那就在其他项目上面必须有所取舍。例如女仔想找结婚对象的时候，应揀外形出众但是收入麻麻地，定是高收入但是样子就麻麻地的男仔。这个难题经常会令人非常挣扎。讲到做嘢啦，你会揀一份工你好有兴趣做但是人工麻麻，定是人工好好但是份工就好闷。好多人做嘢是一种完美主义，话我一定要做到最好的，样样嘢都要最好。结果咁又要咁，样样嘢都系希望达到最好嗰一点，最后达唔到嘅时候，就会因为呢一样嘢而觉得好唔开心。其实人无论系工作或者日常生活，需要判断做取舍嘅时候，都应该养成一个好习惯，先决定几个必备嘅条件，再考虑要放弃边啲。太过钻牛角尖去思考必须取舍嘅难题，就会将自己逼得不得不面对极端的选项，例如说要爱情定面包，要报酬定是工作的乐趣。记住，人生很多东西是没办法事事完美，必须有所取舍。如果因为内心贪念执着无法放下的话，那只会令自己原地踏步，徒添痛苦。懂得舍才有得，这样又不舍得，那样又不舍得，或者这样又想要，那样又想要，最后就会一事无成。人生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我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廿七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宏愿仲未了，奋斗总不太晚。然后突然感秋，望望身边应该有已尽有，我的美酒、跑车、相机、金表也讲究。直到世间个个也妒忌，仍不怎么富有，用我尚有换我没有，其实已用尽所拥有，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至知那样紧要。劳力是无止境，活着多好，不需要靠物证，也不以高薪高职高级品博尊敬。 No， 就算博到白着那地位和肖邦的尊荣，买了任性一拼也拼，忘掉了为什么高兴，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 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折纸那样紧要，记住那关于光阴的教训，回头走天已暗，你献出了十寸是和分，可有换到十寸金？环城底几多心跳，人面跟水晶表面对照，连自己亦都分析不了，得到多于少，也许真的疯了，那个倒影多么可笑，灵魂若变卖了，相恋也没心跳，银或金都不紧要，谁做机心一样了，计划了照做了得到了，时间却太少， no no no no， 还剩低几多心跳，还在手赶不及了，昂贵是这刻我觉悟了，在时机里看破一生，渺渺， 文化快讯。 他豪迈不羁而才华洋溢， 他的创作跨越歌、影视、广告和文学界， 他是一代鬼才黄沾。 展览《沧海一声笑》黄沾，透过一系列精选展品以及多项特别节目，带大家怀缅这位鬼马才子的万丈豪情。 即日起至25年2月10号，香港文化博物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阿仔啊，呢个咩嚟噶？ 礼貌大使咧，就系喺学校宣传有礼嘅信息啊！ 有冇问老师点解会拣你咧？ 老师话我系少数会主动同佢打招呼嘅同学、 啊。啱啊，呢啲基本礼貌真系好重要噶。 见到你哋平时对人哋咁有礼貌，我就自然学识啦。 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用身教去传承有礼貌嘅好家风啦。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快活咧就系、是、可以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我哋嚟到我是 DJ On Air 第二集咯，大家好，我系梁继章，而家咧将个麦交俾我身边嘅三位新 DJ 学员嘅，由佢哋自己介绍下自己，由男仔开始啦。 系，大家好，我系招俊达，剔手边个招，马字边个俊，发达个达。 大家好，我系 Sui Z O E Sui。 大家好，我是直直啊，潮直个直，三点水嗰个直。 好啦，嗱，其实呢一组咧本来有四位学员嘅，今日有一位就未能够出席，下次我哋有机会咧先等佢发言啦。好，你叫做咩话？ 我叫阿招啊。 阿招， 剔手边个招？ 我嘅阿招仔啦，好唔好啊？ 系，好好。 OK， 好。另外咧， Sorry， 苏怡嘅。 其实咧，我觉得佢哋两个名字都几易记。 招直啊嘛。 哦，系喎。 咁所以就可以易记啲。 咁所以咧就要相对啦，系咪？ 招直苏怡。 OK， 招直蘇怡，誒、這、呢個組合 好啊，大家記住招直都聽我。 嗱，咁啊，正如上個禮拜，如果大家有聽呢個節目都知道啦，佢哋咧每一組要抽一張嘅卡，而嗰張卡咧有一個題目嘅。我想問一下，你上個喺度噶？ 嗯， 我問一下啦，阿直啦，好唔好？ 好。 上個禮拜佢哋講咩啊？ 上個禮拜佢哋講尷尬的事 啊。哦，尷尬事或者尷尬時刻啦，咁樣。我耐唔耐都問翻大家嘅，點解啊？因為做 DJ 有好多好多。你哋未必知道嘅要求，包括原來記性都係其中之一嘅。點解啊？我想問一下啦，我而家出一個突然嘅急財問題啦，我想問一下阿招啦，阿招仔啦，點解記性都咁緊要呢？ 因為你要知道之前你個上一個節目講啲乜嘢，或者上個禮拜講啲乜嘢，咁你再講翻嘅話咧，咁觀眾會悶噶嘛，係咪？ 嗯，其實呢個咧，我唔係話你錯啦，不過咧，其實做 DJ 咧，你有好多好多素材來自你嘅周圍，每一天你見到嘅、你聽到嘅，都可以成為你做節目嘅題材，啱啱啊？但係如果你每次見完笑完之後，哦唔記得咯喎，咁樣咁咪冇咗呢啲題材咯？你明唔明啊？知唔知有啲人做節目佢會點㗎？佢係會喺日常嘅生活裏面咧，見到啲好笑嘅啦、得意嘅咧，佢真係會 mark 低添㗎，你知唔知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做法。但係如果你已經好記性嘅，你記得嗰日咧喺街上見到啲乜嘢，你記住佢，第時都可以變為你節目裏面嘅一啲攞嚟講嘅好好嘅題材啦。你記住咯，知唔知道？呢、這個都係叫做資料搜集或者揾素材嘅其中一個方法。好啦，翻翻嚟咯，招直相對啊，呢、這個名改得幾好。嗱，頭先我哋抽咗今日嘅話題啦，不如你哋揾邊個可以介紹一下俾我哋而家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我是 DJ On Air 嘅朋友知道你哋嘅話題係咩啊？ 我哋嘅話題係，如果我一出世就係一個識講嘢嘅 BB 嘅話咧，我會對我嘅爸爸媽媽講咩，同埋我會做啲乜嘢？ 嗯，你哋有冇接觸過近距離接觸過 BB 先？我想問啊， 我有噶， 你有啊？ 我妹妹出世嘅時候咧，我成日接觸佢嘅。 但你妹妹出世嘅時候？你都有個 BB 咁上下啫喎， 我嗰小學差唔多升中咁樣咯。 哦，係啊，咁即係都相距少少年份嘅，即係唔係好近嘅。咁嗰陣時你嘅感覺係點啊？有啲人你知唔知有啲人話咧，哥哥咧會唔中意妹妹嘅？你有冇聽過呢個講法？ 我冇，但我好中意我妹妹嘅，但我妹妹好似唔係好中意我。不過我覺得呢啲雙向嘅呢啲。 OK。 咁我覺得見佢嘅時候咧，因為我嗰時好細個，我覺得哇呢、這個 BB 好得意啊！然之後又即係通常 BB 一出世咧，嗰啲手咧係蓮藕咁噶嘛，之後嗰啲面咧好 Q 彈，好滑捋捋，同埋有陣 BB 味噶嘛。咁我成日喺度索佢咯，我成日錫佢面珠墩咁樣咯。 係係。 之後後來佢就進化咗，識避開。係。然之後咧，佢大個咗有影響過，佢大個係運動健將嚟喎，所以我覺得我係英傑一公嘅。 OK， very good 嚇，呢個引申都幾好。你哋咧有冇接觸過？BB 個人哋嘅 BB 啊咁樣。 最近咧，因為我有個同事啱啱生咗 BB 冇耐啦，咁佢前排就帶咗佢 BB 俾我睇啦，咁佢就成日都眼仔咧好眼睛拎咁樣望住我，跟住我就會忍唔住，跟住佢就會跟住我一齊笑咯，我就覺得好得意啦。 其實係㗎，接觸 BB 好得意㗎。另外你咧？ 我係 Suri 啦，首先咁我呢個年紀咧，我朋友都應該差唔多都生咗小朋友嘅，咁但係我見佢哋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啊，佢哋好似懵懵懂懂咁樣，識啲唔識啲咁樣，即係你同佢講嘢咧，我就喺度諗，即係有陣時會同啲小朋友做鬼臉咁樣噶嘛，我就會覺得佢會唔會覺得我好白痴咧？即係佢調翻轉又覺得你做咩嘢啫你咁？ 係㗎，嗱呢個可以一間擺落去啦。B B 會唔會覺得我哋成日同佢玩嘅 uncle uncle 可以行開啦，好煩啊咁樣係咪？即係等於有啲人咧好中意搣佢個面啊！哎呀，做乜搣我面啫？好痛啊！你知唔知痛噶阿嬸咁樣？可能佢都會咁諗噶。所以咧，今日就俾你試下一套入 B B 嘅諗法，好唔好啊？好嗱，呢、這個時間咧，我哋就不如嚟啦，好嘛？不如嗱，我想你哋是但一個咧，做嗰個 leading。 好，冇問題。咁聽完呢條題目之後咧，其實我真係有少少驚喜嘅，因為我上個禮拜去咗旅行啦。咁我就買咗一本書，不過未開始閱讀嘅。咁佢嘅內容咧，佢一本日本嘅文學小説嚟嘅，內容就係、是。系咧喺嗰个架空嘅世界入边咧，小朋友 B B 出世之前咧，系可以预先知道好多 data， 例如我爸爸妈妈系一个点样嘅人啦，佢嘅职业系乜嘢啦，屋企财产有几多啦，或者我嚟紧呢几十年会遇到啲乜嘢好大嘅事情啦，咁之后佢可以再决定自己要唔要出世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 concept 好有趣，因为我以前都有曾经谂过，我谂大家即系可能青少年 emo 嘅时候都哇，你有冇问过我要唔要出世啊？咁样我都话要嚟呢个世界咁样。咁所以咧，如果我系 B B 仔嘅话咧，咁反正你都生咗我出嚟啦，咁加入一麦蛋问佢，你有冇问过我想唔想嚟噶？咁樣，咁就等佢哋咧去驚訝思，起碼思考一下先。即係等下個如果細佬妹你哋 唔識教或者養尾嘅話，你就真係要思考一下先咁樣咯。 我冇諗過係會咁直接，就係、是、你有冇諗過我想出世啊？如果俾著我嘅話，我可能一出世就識嗰日，我就會同我爸爸媽媽講 ：Hello， 我就係你嚟緊二十年都要照顧嘅麻煩人啦。咁樣同埋咧，我啱啱咧你講到日本嗰個文學作品咧，我諗起即係我就睇嗰個唔係文學作品啦，我就睇咧有一套近期有啲出名嘅日本漫畫咧，就係講嗰個 B B 咧，就係有前一生嘅記憶重生咗，就成為咗佢偶像嘅仔女咁樣。然之后我即刻啱啱听到题目，我就即刻谂，哇！如果我就系嗰个主角嘅话，因为当时嗰个漫画啦，就系关于佢妈妈系一个偶像嚟嘅，咁佢就系佢 fans 重生咗，咁我就谂，如果我重生，即系如果依家变翻做 B B， 我同我妈妈讲，我应该会话俾佢知一样嘢，就系、是、啊，你个女应该都读书麻麻地噶啦，你搵俾个机会佢学多啲其他嘢啦，可能佢都系中意发下梦啊，学下啲唔同，做 D J 啊咁样。诶，俾佢学多啲唔同嘅嘢，就唔好逼佢读书啦。 系，可以早啲同佢讲定嘅，系嘛？即系嗱，虽然咧呢样嘢好似有少唔客气，唔系一出世就喂点先啊？而家吓你点解要生我先？仲有啊，嗱，我第时我唔去咁多补习班噶，嗱，我咧一定要咧要扮靓噶，嗱，你唔好喺呢方面唔准我扮靓，即系咪同我讲下数先系嘛？咁呢个都系好几得意嘅谂法嘅。阿蕉仔，你自己有咩睇法啊？ 我就乐观啲嘅，因为咧出咗世咧，我都即系阻止唔到呢件事啦。但我可以控制一样嘢，就系我叫咩名啊？即系我出手做梦，我叫咩名字？好重要呢样嘢。点解咧？因为我细个咧就，因为我个有个名咧比较多笔画噶。咁其实对于考试嚟讲，好唔着数嘅。即系咧，例如话你考试要写名噶嘛，但其实同可以用睇卷噶嘛。咁我就会即刻问我叫咩名咧？咁如果个名字太复杂嘅，我话啊，不如叫做招一啦，唔系复杂少招二都好啦，系嘛？顶上招三百啫都系。咁所以我就会问啊，我叫咩名咯？同埋呢个系好嘅 timing 嚟嘅，因为咧通常出世嘅时候咧，个姑娘唔会冲埋嚟问你，诶、个小朋友叫咩名啊？咁佢唔会咁噶嘛，佢会完咗之后啊，等你 settle down 先问啊，个小朋友叫咩名啊？ 冇错。 咁所以呢个系好紧要嘅时机，因为咧当佢同个姑娘讲咗之后。咁你改名好麻烦噶嘛？ 系啊， 所以就要趁佢出世嗰刻 就同佢讲啦。 我叫咩名咧？ 系 咁啊，系我唔中意我就话唔好啦，不如简单啲，招一好冇咁样咯。 即系大家倾下数先啊， 倾下数。 你呢个都啱啊！你令我谂起我呢几十年嚟嘅痛苦就系每次写梁计将个计字咧，你知道个继续个计几难写噶啦，系咪先？即系写到字首劲乱，翘翘翘翘翘翘，即系咁咯。因为我阿爷改嘅系啦，咁咯咁。不过你呢个系几得意一个论点嚟嘅，阿苏月你同唔同意啊？ 我都同意嘅，但系我想问一下，咁你自己个名字你要几时谂啊？ 几时谂？ 即系如果例如佢讲完个名啦，然后你觉得哇好难听，或者我本身系有呢个名嘅，咁你系佢陀紧你嘅时候，你已经要开始谂啊？定系？ 我觉得唔系我的责任嚟嘅，因为即系出世嘅时候，佢都冇问过我噶嘛。咁所以系佢哋应该 suggest 一个名俾我咯。 即系你负责 ban， 冇错。 佢无论讲啲咩，你唔啱听就我唔中意。 我想当然我会有自己。 即系变咗你系老细噶咯。 当然啦， 唔得呢个名唔得。 系 个名。呢只奶粉唔好味，攞个第二只嚟。 冇错。 呢间医院咁 cheap， 唔好搞错啊！个姑娘咁肥嘅，你搵个靓啲，系咪咁意思？ 冇错。 咁好多要求咯，咁好烦，啲阿爸阿妈可能会唔肯生仔噶咯，好烦。半个个都唔得，即系可能会咁噶咯。 咁即系完全系 baby boss 啊！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 哦 ，OK， 好啦，嗱，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 B B 会想同爸爸妈妈讲啲咩啦。咁如果你嚟到呢个世界啦，我 assume 啦，我当你能够自己去到一啲地方或者做到一啲嘢啦，你会想嚟到呢个世界第一样去做啲咩咧？你讲先。 我啱喺度，我系直直啊，我啱喺度谂紧咧，我系咪翻咗去从前嘅重生咧？如果我系以依家嘅记忆翻咗去我细个嘅时候，我可能会买下彩票先啦，我一定会系 啊。点解无端端买彩票？ 唔知啊，因为我喺度谂紧。 同埋好耐冇听人讲彩票呢个名，你哋有冇听人讲？你知唔知彩票再早啲系咩啊？你哋知唔知啊？你应该唔知嗬。 马标啊，系咪啊？ 咦，你咁叻嘅，点解你知嘅？ 因为佢系嗰个年代嘅人嚟。 咩啊？我 你其实系咪乔装啊？你其实今年七啊几岁啊？冇理由你会识马彪呢个名。 我五十几，你就七十几。 马彪点解你会识嘅？ 我成日睇啲富贵再逼人嘅时候咧，就话哇，我中咗马彪啊！咁我就知啊，马彪系咩咧？ 嗱 ，search 呢个咪就系揾资料，有时系来自四方八面，你睇到戏都我都知道系真嘅。同埋以前啲马彪咧系点样咧？系一啲士多咧，佢一张一张咁挂喺度噶，咁跟住唔知一蚊，我都唔记得几多钱啦。Wendy 咁后生定唔知啦，系咪两号啊？系咩？都要两蚊咁贵咩？一张马彪，你乜真系买过啊？你唔怪你知啦，人哋话你中几次，我听讲。 嗰啲馬錶買之後咧要對嘅。不過嗰陣時你唔好諗住我而家嗰啲咩喐啲又金多寶又幾千萬喎，好少嘅。但係嗰陣時個生活指數係好低，真嘅。我扯遠咗啦。咁頭先講緊咩啊？係講開彩票。係你講緊買彩票。 因為唔係咁，我翻得去咁都係嗰個年代，我唔知嗰個年代有金多寶呢啲未咧。我就諗緊，可能以前嗰個年代都係彩票吧，咁就試下咯。咁因為我想翻咗去嘅話，我都希望屋企嘅生活富裕啲，咁大家都開心。咁我一出世我就係話俾你知，你呢六個都 你呢個發財夢嚟得好早喎、啊、嚇、啊！真係講咗贏在起跑線喎、啊，真係發達在起跑線。一出世諗住，喂，快買馬錶啊，唔該嚇。OK， 好，阿 Sue 咧， 直直咧，佢係一出世就好為自己打算啊嘛，即系为咗自己嘅前路决定。但系我如果一出世嘅话，我应该会做啲去捣乱嘅东西。 点解啊？ 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咧睇《杀人犯》嗰套戏。 哦。 咁咪有个不老症。 点解你一出世谂啲咁负面嘅嘢嘅？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我唔系要去杀人啊，系因为入边个小朋友系有不老症噶嘛，即系佢个样系小朋友咁嘅样，但系佢嗰把，即系佢讲啲嘢系好恐怖嘅。咁我就觉得，咁既然而家呢個社會嘅通常對小朋友或者 B B 係寬容大度啲噶嘛，即係你就算可能喊啊，或者有好多 都會容忍嘅，係 啦 係 啦，都會話 啲、 哎、小朋友唔識，他只是個孩子啊咁樣。咁所以我就會想利用呢個 privilege 去嚇嚇人哋咯，即係或者即係好似你咁樣講，例如坐 B B 車咁樣，啲人喺度咁樣做咩啫你？咁樣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去嚇嚇人都幾開心。 即係問啲鬼主意啫， 冇錯。 OK， 係我係阿招，咁我會想做咩？咁係想為自己剪彩啊！ 即 系 叫为自己剪彩， 即系攞个铰剪咧帮自己剪磁带啊！然之后咧拍埋一齐影相啊！因为好难得咁齐人噶嘛，即系同父母影相容易啊，但系你同帮你出世嘅工作人员一齐影相，即系护士啊、医生啊咁样一齐影张相， 睇唔睇耶啊耶咁样？ 啊，如果 嗰啲佢嗰啲嘅磁带睇唔到睇唔到， 系啊系，我觉得系需要。点解咧？因为人生好多可以剪彩咧，开开间即系将来茶铺可以剪彩，但系你帮自己剪彩啊！是幾難得的事，同埋你一生人真係得一次嘅咋，仲要唔係個個有機會嘅喎。 冇錯， 通常小朋友懵懵懂懂啊嘛，即係倘若我可以回到過去，咁我真係請幫自己剪彩啊！一個 celebration 嚟噶嘛，呢個係要 celebrate 噶嘛，同埋 冇錯 齊人啊，真係最難係齊人。 個個埋嚟一齊影張靚相， 影張靚相先，係 影張先， 仲有 lighting 咧。嗰啲手術燈咧係唔會有影噶嘛，係真係有 face light 啊，咁 係冇錯冇錯， 講真係完美啊！ 哇，如果 B B 咧真係識得好似你哋咁樣樣咧，做爸爸媽媽真係好煩啊！又話要改名，一陣間又話要買彩票，一陣間又話要剪磁帶，係咪？好彩你 B B 暫時未識啫嚇。咁不過作為一個仔仔啊、女女啦嚇，你覺得咧其實 B B 嚟到世界雖然冇得揀，但係活在呢個香港呢個地方，你最記得以前做 B B 嘅時候最開心係咩事啊？我想問童年回憶。如果我今日突然間問翻大家咧，喺你腦海裏邊？未必是 BB 啦，可能再大啲啦，即系总之细个时候你最记得咩事啊？ 喂，直直，如果你问我细个，即刻咧就谂到系翻幼稚园食茶点啦，同埋生日会有嗰个生日会嘅红鸡蛋咯。 所以咧， 我会记得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拖住我爸爸妈妈，即系我仰望佢哋嘅角度，然后一齐喺度等车，因为。好搞笑，因為我媽媽講過咧，我而家身高比較高啦。我媽媽係講過咧，佢有陣時出街見到啲比較矮細小朋友咁樣揈住行咧，佢就話：你知唔知啊？其實喺我印象中咧，你冇試過咁矮嘅，即係你眨個眼你就已經係咁高噶啦。 係噶，爸爸媽媽真係咁諗嘅，即係當然你係有試過咁矮，但係原來爸爸媽媽咧轉眼間你哋就已經變大咗噶啦。你哋第時做爸爸媽媽，你就知時間原來真係會飛逝噶嚇。阿超仔咧？ 我就即刻諗起咧，就係去嗰啲 playgroup 啊，即係咧玩嗰啲穿山窿。 你仲記得去 playgroup 㗎？ 我仲記得啊，我覺得好正嘅感覺係，因為我好細粒啦，好容易捐嗰啲地方啦。但我啲屋企人咧係唔得㗎嘛，咁所以我就第一次咁，我領先過佢哋啊，即係我會捐完之後等佢哋 追你唔到， 係追我唔到，你追我，你追我啊，咁樣同埋好中意地下爬嘅時候咧，佢哋會一齊追住我，咁而佢又追我唔到，我好靈活㗎嘛，咁。大個咗之後，我自己玩唔翻啦。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珍惜。其實除咗童年咧，每一天都係一個好嘅日子。只要你用樂觀嘅心情，係咪啊？咁咧就可以做一個好開心嘅人噶啦。 我是直直啦，咁如果要俾分嘅话，我谂今日系四分啦，因为我觉得自己有一个长期有嘅弊病，就系我好冇勇气， 即係我其他嘅同伴講緊嘢嘅時候，我會唔夠膽去截佢哋，或者去中途插咗，我就會一路喺度等佢講講講。但其實我可能嗰一刻佢講到某一個 point， 譬如阿蕉講到佢話同會唔中意個妹妹啊嗰啲話題嘅時候，其實我因為我都有個哥哥，就好有興趣想講，但係咧我就唔夠膽去揾一個位置去 stop 佢加入，跟住變咗我就只能夠係一個聽眾喺度聽，一路揾唔到個位。咁我希望之後自己可以鼓起多啲勇氣去勇敢發言，即係真正咁參與討論咁樣啦。 我係 Suri 啦，咁今日呢個經歷咧係令我重返咗 DSE 考 speaking 嗰個回憶啊，嗰個記憶翻曬嚟。咁但係唯一少少遺憾嘅就係我哋三個始終都係識咗兩日，默契都可能仲係欠缺少少嘅。不過當中亦都好開心，就係即係大家都有機會講到自己想講嘅嘢，而我都好中意逼人嚟聽我講嘢，所以好開心呢度在場有咁多嘅人士可以被逼聽我講嘢啦。同埋最後就係、是、即係如果爸爸媽媽聽緊嘅話，想話俾佢聽咧，你哋冇問過我嚟唔嚟，但係我 OK 嘅，所以我冇鬧你哋嘅 ，OK。 Thank you, Suri。喂，阿Jeep係，我好開心今日可以喺咁多朋友面前咧分享一下我對呢個題目嘅睇法啦。但我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嘅，即係因為我太興奮啦。我太激動了，我講得好快，我怕其他朋友可能未必聽得到，咁下次可能可以注意一下。同埋我應該留意到咧係有個圈圈，我係應該要嗰個位我就要慢慢開始 round up， 咁等Michael 可以容易啲去收尾咯。 嗱，頭先我想講翻直你嗰個 point 啊，你話咧你本來咧佢講講下嘅時候咧，你好想 stop 佢或者你唔係 stop 啦，即係你想回應佢啦 ，OK？ 咁頭先我提咗你哋噶，如果你想回應，你可以舉一舉你個牌。咁我就知道你想接住佢個話題講落去，大家明唔明啊？呢個牌其實就係俾你咁用，你哋作為 partner， 你哋都要睇。如果你講緊嘢，對方舉一舉牌，咁你就睇下可以喺適當時候 round up 交俾佢啦。你咪交俾，係咧？你點睇啊？直直咁佢咪即刻接咯。而今日第二集咧嚟到時間差唔多嘅尾聲噶咯嚇，再一次俾啲掌聲好嘛？各位下面嘅組員，亦都多謝我哋今日蕉仔啦、Suri啦、直直啦，非常精彩嘅論點啊！多謝曬，我哋下個禮拜再喺我是 DJ on air， 再見，多謝三位， 拜拜 拜。DJ 快樂，我送給你 ，DJ 唱下，讓每日回味 ，DJ 掛住你。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DJ 快乐播送给你。 作作作作，哎呀！ 肥强啊，你咪想作人一巴，结果作唔到，反而作到自己啊，抵你啦！ 小刘姑妈，你又误会我啦，我讲咋，我冇作任何嘢啊，我玩咋！ 你手上攞住个作，依家证据确凿啊，你仲想抵赖？我话你知啊，唔正确使用保养手工具都有机会带嚟工作危险噶。想知多啲关于常用手工具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日星期嘉宾有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手工具保养妥善，大家都有理。我系张光宇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贺信，而副总理丁薛祥将在服务会作主旨演讲。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在开幕式上读出习近平的贺信。習近平在信中表示，服務會已經成功舉辦十屆，為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作出了積極貢獻。中國將堅持以高水平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創新提升服務貿易，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動服務領域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融，有序擴大服務市場對外開放，提升服務業和服務貿易開放平台功能，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習近平又說，中國願同世界各國一起順應經濟全球化大趨勢，共享機遇，共商合作，共促發展，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增進各國人民福祉貢獻力量。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一个有关公屋幸福设计的专题研讨会上致辞时说，本港面对很大的房屋问题，要尽快提供单位给有需要家庭。外界听得最多的是提速、提量、提效。在过程中，当局思考是否可以在提质方面多下功夫，令公屋可以温暖万家。何永贤说，为建立幸福社区，当局安排车辆幸福号到26条公共屋邨，收集了3000名居民意见，归纳后同化成建议再融入屋邨。他说，团队最终将幸福这个抽象词语变成8个幸福概念、55个策略和170项设计建议，期间亦参考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做法。他指出，最大的幸福是将健康融入生活，同时要考虑跨代共融、照顾者支援和乐龄安居等需要，提供相关配套设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展开就任以来首次出访。佩泽希齐扬和伊拉克总统拉希德会晤。伊拉克总统府话，拉希德表示，伊朗是伊拉克最亲密的邻国之一，伊拉克支持两国加强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加强边境安全，缓解紧张局势。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坚定致力和伊拉克在各领域推进建设性合作，并将继续和伊拉克在共同关心的问题加强协调。两国签署14项谅解备忘录，涵盖贸易、体育、文化、教育、媒体、通讯、旅游、农业等领域。佩泽希齐扬和伊拉克总理苏达尼举行联合记者会，苏达尼强调不容许任何一方对伊朗实行侵略、武装行动或跨境威胁。双方谴责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行径，反对地区冲突扩大和对阿拉伯国家主权的侵犯行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83点，升175点，成交金额4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20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98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3.8升2.35，美团124.2升4.8。腾讯控股375.2升5蚊，盈富基金17.99升2.2，恒生中国企业62.4升6.6，友邦保险55.35升2.15，中海油17.96跌2仙，小米集团19.08升1.2，中国平安34.85升4.5，中移动70.1跌1.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9，日元142.5，瑞士法郎0.853，加元1.358，人民幣7.119，英磅對美元1.304，歐元對美元1.101，澳元對美元0.6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日經平均指數報36579點，升960點。港金报2338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13.79美元，卖出2514.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睇翻隧道嘅情况，洪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坚拿道天桥洪水方向近时代广场车多，现时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另外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喺电车厂。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对出一段系车多。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福亨村一段系较为车多少少。再提翻你啦，封路措施方面，土瓜湾嘅乐山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九龙城方向近旭日街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屯门公路油金头屯门、观塘道骏业里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噶，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先生先生，我是李姑娘啊，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叫什么名字 啊？ 我叫梁继章。 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在这里呢？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 那你记不记得自己有什么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马小强和阮壮阳。 先生，为什么你的家人个个都不同姓的？ 因为他们不是一般人咯。 那他们是什么人啊？ 他们就是丰收快活人啊。 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庄空启示录完结篇。 唐影同许志全经过长时间彼此试探，终于确认到对方嘅心意，但因着各自昔日嘅情感包袱，双方都缺乏安全感。呢场爱情攻防战，最终又会唔会双赢？ 国剧八三零，庄空启示录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什么即刻可以吃到，想见哪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还有啊，想听哪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是支持啦，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星期四爱好系列，咁啊嚟紧咧中秋节，咁所以今个礼拜嘅爱好系列咧就系月亮啦、团圆啦等等嘅歌曲啦咁样。我觉得咧中秋节咧有一个仪式感咧，就系话咧唔可以匿屋企嘅，即系一定要去户外啊，无论嗰个系公园啊或者系。即係海灘啦，即係總之咧，要望咗個月亮咧，先會有嗰種即係叫做過中秋嘅感覺嘅。我好感恩咧，細個時候住喺一間咧，同爺爺啊，同一啲其他姑姐啊咁，係一間舊屋，而佢係一個叫做咩內設嘅天台，即係可以喺廁所咁行十幾級樓梯咧，上喺個天台嘅。所以 你住頂樓㗎？ 系啦系啦，其实顶、所以顶到四楼，只系四楼嘅啫，系啦，系好旧好旧。我讲过，一到打风咧就系咁滴水滴水嘅，好旧嘅。但系嗰个天台咧，我爷好心机种咗好多嘢，所以春夏秋冬咧都好多唔同嘅景色咧，可以去感染啊，去尝试啊。夏天又有提子种咗，秋天又会咁 样。提子啊， 好好神奇。 好酸，但系我哋都会食， 系啊， 我哋都会食。咁咧，我记得嗰阵时有一年嘅秋天，我唔记得系咪 exactly 中秋啦。咁啊，同哥哥姐姐倾开偈咧，我成日听佢哋讲话去 barbecue， 所以我忍唔住问。喺边度嚟噶？呢条桥，你去巴伯桥喺边度嚟？咁佢就笑我，佢话唔系啊，巴伯桥咧系烧嘢食啊，咁样。我都想试啊，咁样。我哥哥咧好好，就同妈咪讲，不如搵晚我同阿鸡啊，佢叫我做阿鸡，喺天台烧嘢食啦，咁样。咁嗰一晚咧就我哋两兄弟咧就喺天台，妈妈咧就其实都几辛苦啊，因为佢烧嘢食咧好多一味咧系行楼梯都行好多次咧，拎上嚟俾我哋。咁嗰晚就望住个月亮， 两个人烧。 系啊， 咁你阿妈 啊，我妈话唔中意食啊嘛，佢哋话唔中意食呢啲嘢啊嘛。 好好啊，我觉得咁样，做咩要逼人哋同你一齐烧嘢食啫？系咪？ 两兄弟都烧嘢食，你饮乜嘢啊？你哋 我唔记得啦，但系我记得 廿四味， 我唔知点解，我就系记得有时。 唔系，我觉得两兄弟烧嘢食呢个，我真系冇谂，冇办法想象。 我最记得系咩？烧鸡心。我依啲咩嚟噶？咁細粒咁一串咧，其實我而家燒嘅時候，我都少好少燒雞心。我唔知點解嗰時阿媽會俾雞心我燒咧。但我又覺得 好日本啊，好日式嘅燒烤係啦。 咁又幾得意咁樣。 有冇俾啲雞軟骨你燒啊？ 有啊，雞軟骨好食啊。 啊，我知道好食啊。 雞皮咧？烧鸡皮啦，烧鸡皮啦，系啊，日式嘅讲紧系， 好食嘅， 好食嘅，好食嘅， 系啦系啦，咁嗰晚咧就好开心。虽然而家咧，即系我哥哥啦、妈妈咧都唔喺度啦，但我每一次咧睇翻月亮，我就会谂翻嗰晚烧嘢食，系我细个时候一个美好嘅回忆。 你下次让我同你烧嘢食啊！ 我要烧鸡心， 你估我烧咩俾你食？ 我唔使烧鸡心，我要喂你个鸡卵。 雪正飘，月似镜子，天上照，路正长，走春遥，任那孤单心里烧，情细了，爱已消，无向故高清月宵，若听到我的话，愿诉心声好醉掉。在这黑暗中悠悠独照，你应知一切的奥妙，但你不作声不照料，任你我各自困扰、哦哦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解此心到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人在变，愁与扰，面似坦率，心在笑，双手从未发现，定向天公被绝邀。情共爱也燃烧，俗世只堪风月照，洗不清，擦不掉，是那斗争的浪潮。在这黑暗中悠悠独照，你应知一切的奥妙，但你不作声，不照料，任你我各自困扰。哦哦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心到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正飘，月似镜子，天上照，路正长，走真遥，任那孤单心里烧。人在世，四方飘，就似根本不重要，水中花， 镜中遇，谁来到我风雨桥？就算哭笑中无情未了，终于都会消耗掉。让我举这杯再兑现，就算这世情难了。哦哦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心到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啊啊！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心到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 张学友嘅呢一首《望月》，希望大家咧珍惜咧吓呢个音乐时候啦，唔系正值中秋啦，同屋企人一齐相处嘅时间，好多得意嘅小小嘅一日咧，可能成为一生嘅好难忘嘅回忆嘅。 好啦，其实要讲话即係中秋节嘅话呢，即係大家都係觉得㗎就好开心啊，係一个嘅就係团圆嘅日子啦，係咪、但係我觉得嘅就係话世事并唔係永远都圆满嘅。咁、我想用呢个咁嘅机会呢去回应最近有一位嘅听众。因为喺星期一呢我介绍咗有一套嘅电影环节里面呢就有一套戏。佢就话佢睇咗两次。咁亦都要多谢嘅就係大家都好认真去对待我哋每一次要去介绍嘅。一啲嘅电影，佢哋真系会去攞嚟睇。咁啊，当然啦，睇咗之后嘅话，我亦都见到佢有留言嘅。咁亦都系佢话觉得而家面对紧嘅一个婚姻嘅问题嘅话咧，同我要介绍嗰套电影嘅话咧，就有好相似嘅感觉。咁当然啦，我就希望呢一位嘅听众，如果你有听紧嘅话咧，就希望你可以好好地去解决你自己嘅问题。而且嘅就系话有啲乜嘢说话，希望你都可以好好讲。好似嗰套电影所讲嘅就系话，其实说话系可以。要好好地咁样去利用嘅，咁啊当然啦，两个人嘅事嘅话，我觉得亦都系好复杂，其他嘅人嘅话亦都唔方便去说三道四。咁、我只系希望嘅就系所有而家面对紧感情嘅人，当然系唔开心嘅时间嘅话，都可以得到一个好好嘅解决。成日喺中秋节嘅时候嘅话咧，我总会觉得嘅就系但愿人长久呢一。个嘅歌曲嘅话，一定系会喺我脑里面，尤其是嘅就系呢一个嘅诗啦，亦都成日都会萦绕住喺个心里面。但系无奈地嘅就系头先我所讲到嘅就系话，好多时候都唔系咁圆满。而家你经历紧嘅嘢嘅话，希望可以即系得到一个圆满嘅解决啊！里面有讲到嘅就系，即系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只是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送上我嘅祝福俾呢一位嘅听众之外，亦都送俾所有而家面对紧感情唔开心嘅人。中秋节嘅话咧，都系要人月团圆嘅，咁但系亦都系好好地去面对一啲自己唔开心嘅时间嘅一啲好嘅时光。我记得嘅就系有一位嘅法师曾经都有讲过几个字嘅就好简单，佢话至是有缘就系有缘，无缘亦是缘。 春天过后要等待，情人 月亮雪，黄远志。 哇，好听啊！ 嗯，语音语数 俾你哋。 好， 我要 静一阵，沉淀下。 系啊，系咪啊？系啊，我好有心拣呢一首歌曲送俾 好，明白晒。 希望你哋， 我哋会加油噶啦， 加油系啦。 系啊，我都会有感情嘅问题。不过冇事， 唔好讲俾我知。 系咩问题？多得滞系嘛？阿鬼见愁，多得滞，唔知点拣啊？中秋节唔知陪边个？ 点啊？ 冇事。喂，其实咧，个个人嘅中秋都好开心啦。 应该系。 但我细个中秋咧就真系唔系几开心。点 解？ 即系除咗烧烂灯笼嗰啲唔好讲啦。 你都有试过？ 个个都试过 啦，我都试过啦。 尤其是系嗰啲 系拉嗰啲啊嘛，系啊，细路仔一定唔俾大人搞嘅，一定要自己拉嘅。 自己拉，跟住咪咩咯？ 大人永远就 系 话等我帮你啦，又唔听唔听咪， 一拉咪 烧咯， 烧， 梗系咁啦。 所以買親嘅話，啲風琴燈籠咧係一沓噶， 係 佢唔會俾你買一隻，係 同埋買大圓圈嘅咧，曬圓圈啊或者三角形嗰啲就唔好啦，盡量避免啦。 係啦，唔好玩火啊嚇，各位小朋友記住啊嚇。 細個有一年，我由三年班，我 A 班搭咗落去 B 班， 嗯， 即係本來尖子嚟啊嘛，點知嗰一年 都唔係差好多啫， 掘咗，唉，我屋企佢一定要 A 班先得噶，好驚， 我唔信。 唔信我系尖子， 一我唔信你系尖子，第二我唔信你屋企对你有期望， 两个人都唔信。 其实我觉得系你自己一厢情愿。 我保留，我保留追究你嘅权利。 冇问题，冇 问题。我冇唔俾 你。上到法庭，我都想自辩。 法官大人，我唔信佢系尖子。 OK， 第一单你又似啦，答咗落去咧，个因为个 A 字咧，A 班咧同埋 B 咧，其实啲似啊，咁我就出古惑啦。我唯有中意俾 呃阿妈， 呃 阿妈妈， 系啊， 即系你改个嗰个手册。 系啊，我老豆咧，因为净唔好讲俾佢，以为佢一路读 A 班啊。 嗯， 但系我啲簿一定要写个 B 字噶嘛。 咁啊点啫？佢都唔会睇啦。 我老豆咧，久唔久又会攞我书包出嚟抄我啲嘢。 佢都知个仔冇人做 方嘢。 突然间佢叮一声过嚟。边个过嚟好惊？ 啲检测员， 点解个 A 字唔同嘅？ 点解呢个咩字？A 字咯。 好聪明啊，马爸爸。 佢唔得啦，佢跟住咧，佢知我出事啦， 系 一定系有事啦。同埋咧，因为咧，我以前嗰啲， 你一出世仔已经系出事， 系啊，出咗事，因为出咗事，所以先出到世。你唔系咩？ 大家咁话啦， 系啦， 唔系喺抱个 B B 出嚟， 因为 知出事 个箱咧，即系嗰啲书包咧，叫夹书包厚嘅，唔系你，并唔系嗰只啊。我就攞个报纸垫住喺底嘅，因为惊污糟啊，同埋有时摆个墨盒喺度。但其實我很多秘密就是攝在啲報紙裏面嘅， 哦、 例如成績不好嗰啲考試卷啊， 我亦係啲鹹濕報紙， 佢好細啫嗰陣時，佢未有咁快發 我一啲都唔細啊。 繼續講，你唔夠時間播歌啊，話俾你， 你唔好理我，我今日就要爆曬出嚟一路串你， 我寧願唔播歌。 我越嚟越兴嘅嘢， 不可言听 系啦， 若可言听， 冇错，唔可以唔爆嘅啲，佢真系质问我啊， 系梗系要啦， 系啊， 其实 咁你都要答 噶，同你个答报纸 系啊系啊， 佢抄到呢张咩嚟噶？ 系 我成绩表啊， 俾点解 我哋夹喺报纸度？ 点解唔俾阿爸睇啊？ 你谂住夹到几时啊？摆夹喺报纸度？ 唔知噶，我嗰阵时细个又冇柜桶，乜都冇噶，即系冇私人嘅空间。你可以咁谂啦。 个个都系咁啦。 个书包就唯一我自己所有嘅秘密，就喺晒里边。 系啊，钱啊嗰啲全部都收晒嚟。 钱冇 啊！咁有咩秘密可言啫？ 咪就系成绩表咯，最紧要就系成绩表噶啦。 点解释？ 点解释？佢话点解释？于是我又得一个更大嘅方法。 系。 我话因为咧，而家咧教育电视啊，三年班要装部电视机喺度啊。我哋个班房咧 ，A 班班房咧，因为要 搬咗 B 班，就搬咗去 B 班。 你真系咁讲啊？ 系啊。 咁嘅说话都讲得出，你真系冇好人做。 我冇啊。 但系呢一班信唔信你啊？ 信啦。 咁又俾你瞒天过海啦，即系瞒一年啫， 系啊， 系咪啊？ 咁因为我四年班之后咧，我升翻上 A 班啊嘛， 电视机整好啦， 系啊。我 整呢首歌咧，大家死啊晒你！ 关月亮咩事？ 月光长者啊！哦 Albert 歐瑞強，我相信大家咧都係風騷快活人嘅擁趸啦，我都係啊，我聽咗好耐噶啦。啊，點樣先至可以做個快活人呢？其實千祈唔好誤解咧，快活就係活得好快，係好快咁樣生活。因為做事咧，如果好急、好逼促咧，欲速不達啊。有時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實在太快啦，放鬆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一个人的中秋。故事讲述 Helen 冯海欣。下个星期就是中秋节了，可能是节日恐惧症啦。我现在心情已经开始有点忐忑，有点闷闷不乐。以前的我很喜欢所有的大时大节的，不过自从妈咪过身之后，单身的我就不知不觉地开始讨厌所有节日。由疫情开始，我公司就改咗可以弹性告假，今年仲要请两日就可以连放五日，个个都争住攞假同屋企人去旅行啦。下个礼拜一二公司肯定空溜溜，到时就会更加凸显咗我嘅寂寞。我有一个闺蜜，佢有一个好大嘅大家庭，每年中秋都有大集会噶。佢好有心嘅，几年前佢邀请过我去，我去过一次。一来我不想推他啦，二来我都想知道他的人气，不想大时大节都孤零零一个人。他们的中秋晚会还会搞什么猜灯谜啊、送礼物啊，咁其实都挺好玩的，不过始终不是跟自己家人玩，怎都有一些无形的隔膜。这种感觉令到我觉得自己更加孤单。同完人的家人玩完之后，热闹过后回到自己家，又得回一个人。唉，感觉好似更加凄凉咁，所以之后佢再嗌我，我都冇去啦。妈咪喺度嘅时候，我真係好鍾意大时大节㗎。我哋几兄弟姊妹平日个个都好忙，个个都挂住搵食，挂住返工，根本冇人得闲陪妈咪行下街呀、饮下茶咁。喺成年里面过时过节嗰时，妈咪就最开心㗎啦。妈咪平时都好无聊㗎，大家到咗做节，佢都唔知几开心，有得搞下呢样，搞下嗰样，真系够佢忙成个礼拜噶。妈咪最中意周围去揾一啲我哋中意食嘅嘢啊，周围去买一啲啲孙仔中意嘅灯笼啊咁。佢好夸张噶，佢记得晒每一个孙中意乜嘢卡通人物，去到天脚底都一定搜罗到晒为止。而家谂翻起一家人齐齐整整咁食妈咪准备嘅团圆饭，真系好开心。 我咁鍾意过节，主要原因原来係因为妈咪开心，所以我开心。不过妈咪过身之后，我哋成头家好似散晒咁，各个兄弟姐妹都有自己嘅屋企，过时过节我都唔好意思去打搅佢哋啦。其实除咗家庭聚会之外，我真係好鍾意热闹嘅。我成日都鍾意一大班人喺埋一齐。啱啱喺社交媒体上面嘅动态回顾，提醒返我疫情之前嘅一晚。嗰晚我同啲客同埋同啲老细一大班人食完饭之后唱 K 直落，返到屋企成三四点啦。我仲记得嗰晚嘅心情，虽然係为咗份工，不过有得飲有得食，又可以同啲客同埋同啲老细拉下关系玩下咁，真係上位都容易啲㗎。我当时係真心鍾意应酬，真心鍾意热闹。不过其实过咗疫情嗰三年，我都应该睇化啦。静咗三年，其实都唔系咁难挨啫。我唔知咁样系咪自己安慰自己啊，或者水瓶座嘅我就好似水樽里面嘅水一样，应该放喺唔同嘅容器就会变成唔同嘅样，应该动静皆宜，应该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自得其乐。嗱，横掂今年中秋继续都冇地方去噶啦，不如我都试下点样enjoy 下自己一个人，爱惜下自己同自己相处嘅时光。enjoy 下一个人叹下靓茶，同埋食我最中意食嘅双黄莲蓉月啦。 你要独处的时候，我就是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你去流浪的时候，我也被放逐。你想说谎的时候，我变成赌注。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在你身边，我像影子一样模糊。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你认为甜蜜，我觉得痛苦。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哦，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住。时候我就是孤独，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跟 寻找爱的故事。学习做妈妈，做仔女的一向都不明白爸爸妈妈会有几辛苦，为什么有时会啰啰嗦嗦，为什么有时那样那么累。这个故事讲到明明有一天上紧堂的时候收到一个电话，老师接入来说你快点听个电话啦，关于你妈妈的。原来妈妈今日买餸嘅时候喺街上面被车撞到啊，都唔轻嘅伤势，而家医院嗰度接受紧治疗。明明好紧张啊，即刻收埋啲书，哎呀唔想烫住啦，就喺医院探妈妈。入到病房，见到妈妈瞓咗喺病床上边，哇手手脚脚咧都包住晒绷带，喐都喐唔到，而且块面咧肿起晒，仲有啲血迹添，两个黑眼圈好无神咁望住个女女。个女嘅心里边好惊，同埋好心痛啊，仲喊咗上嚟添。除咗心痛之外，跟住要解决就系实际嘅问题啦。妈妈咧一个全职嘅主妇，负责成家人嘅起居饮食，但系而家妈妈喐都唔喐得，点算呢？爸爸又要翻工，于是照顾妈妈同埋照顾呢个家嘅任务就变咗明明要负责啦。好彩，距离呢个放暑假仲有几日啫。跟住明明放咗暑假之后咧，直情搬入去病房照顾妈妈，瞓咗张细嘅床嘅侧边。唔单止系咁啊，仲要代替妈妈去街市嗰度买餸。哇，入到街市咧，明明觉得真系刘姥姥入大观园，点样买咧？买啲乜嘢咧？煮啲乜嘢咧？唔知妈妈每一日喺街市会唔会好似我咁行嚟行去都唔知买咩嘅咧？佢听妈妈讲，剩一啲最简单嘅餸菜，因为要带俾妈妈食啊嘛。佢而家先知道，哇，原来啲嘢咁贵噶，拎到翻屋企开始要洗啦。洗菜都简单啊，但系洗鱼嘅时候，佢觉得，咦，摸落去咧个感觉滑潺潺，好呕心啊！原来妈妈平时要做咁多呢啲事前嘅工作噶。妈妈俾咗啲简单嘅食谱佢。於是明明咧就依樣畫葫蘆咁樣，佢話要擺葱擺鹽，跟住咧又咁樣咁樣。佢根據媽媽教佢咁樣咧，煮咗幾味好簡單嘅餸菜出嚟，跟住自己試下啦。哇，咁鹹嘅，哇咁樣嘅都唔好食嘅。仲記得以前咧，媽媽煮親乜嘢咧，明明都會話，呢樣唔好食啊，嗰樣唔好食。但今日先知道自己煮嗰啲就真係唔好食啦。佢有啲唔系几好意思啊，因为佢要带呢啲餸咧俾妈妈食。但当妈妈食嘅时候就话好叻，我个女终于长大啦，识煮饭俾妈妈食啦，食得好开心啊！佢妈妈冇投诉，亦都冇话佢煮得唔好食。就系咁样，呢段期间咧，佢就陪妈妈照顾妈妈，翻屋企咧仲要洗碗碟啊，跟住咧就要打扫房间、扫地啊、做家务。每日都系咁，明明而家终于体会到妈妈平时要照顾一家人有几辛苦啦。佢开始明白点解妈妈晚上咧一瞓就好冧咁瞓着咗，原来因为日头太多嘢做啦。明明开始后悔，点解自己从来都唔会帮妈妈分担一下嘅咧？以前妈妈同阿明明嘅关系都系麻麻地啦，因为女女啱啱带呢个叛逆期，任性唔听话，有时妈妈叫佢做嘅嘢，明明知道应该咁做，佢偏偏唔做。妈妈讲嘅说话咧，真系一言九鼎。妈妈讲一句，佢讲十句驳翻佢。但系今次妈妈入咗医院，因为车祸，竟然咧对佢哋两个关系有大大嘅改善。因为呢一件事改变咗两个人嘅关系，明明都开始明白。做妈妈真系唔简单啊，要照顾一家人，又要打理家务，所以由今日开始，佢唔会再激妈妈啦。经过呢一次嘅事情之后，佢知道妈妈多谢你啊。做仔女嘅明唔明白，了唔了解，知唔知道每一个爸爸妈妈嘅苦心背后嘅努力咧？希望各位仔女锡爸妈，锡爸爸多啲。 出生一声哭叫，曾替你两老慰寂寥，曾是愿望梦幻的化身。 时时刻刻关心相指引，教你养你已成人，献出一生多少苦与辛。心印关心你的对与错，对你的爱护都关心，年华一天一天的过，见你转眼已成人，我知相亲可知相亲多苦恼，你每每放纵与放任，弱弱自立上高飞越奔，轻轻碰上了困扰，你永远焗于你相亲，可知两路对你爱护，哪有说过感恩，前途险阻怎么走过，你抱怨世界捉弄人，你寂寞孤单没良朋，回头相亲仿佛多么远，你我会慨叹永相亲多痛心，不必困恼与痛悔，天地别了你要快快起翻身，相亲对你永照顾，你终有错不必担心，相亲对你永照顾，你终有错不必担心，不必困恼与痛悔，切记别了你要快快起翻身，相亲对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邱燕，为你打开残疾人士语言世界嘅大门。 我哋呢啲唔识嘅咧就好好奇啦，点字点样可以系六个点代表到咁多嘢嘅咧？ 六点系点样排列嘅咧？即系有啲人都话好似打麻雀咁系嘛？咁我唔系 好似立牌 打牌嘅六行咁样排列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逢星期日晚8:00-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文化快讯， 沧海一声笑， 佢豪迈不羁而才华洋溢， 佢嘅创作跨越歌、影视、广告同文学界， 佢系一代鬼才黄沾。 展览《沧海一声笑》黄沾，透过一系列精选展品以及多项特备节目，带大家怀缅呢位鬼马才子嘅万丈豪情。 即日起至2025年2月10日，香港文化博物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舒适宝上星期全线暂时结业，海关话截至今朝7:00，共收到1357宗举报，涉及金额超过7000万。海关已经联络超过500名举报人，包括在近期有购买舒适宝服务的人。 海關說涉案商戶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中不當接受付款罪行，海關會循多方面搜證。一直跟進事件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希望當局應該調查舒適寶的戶口是否真的沒有錢，或者曾經有一些收入但又很快被轉走。兩名入境旅客因為管有20,000多支未完税香煙，並沒有向海關人員申報違反應課稅品條例，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各被判監4个月和罰款1,000元。海關人員星期一在香港國際機場截查那兩名分別33和23歲抵港男子，在他們攜帶的個人行李裡面檢獲大約22,800支未完税香煙，估計市值大約91,000元，應課稅值大約75,000元，兩人隨即被捕。海關歡迎今次判刑，認為監禁有阻嚇作用。海關提醒市民，根據條例，任何人士若果處理、管有、售賣或者購買私煙，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100萬同監禁2年。2024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全球服務貿易峰會在北京召開，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發表主旨演講，提出4个共同和各國推動服務貿易發展。丁薛祥說，中國將共同分享開放發展新機遇，穩步擴大制度開放，以及充分發揮自貿試驗區先行先試作用。他提到會共同培育創新發展新動能，加快推進服務貿易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進程，更好發展新質生產力。丁薛祥說，中國會共同拓展超大市場新空間，為外國企業提供更多商機，亦會共同打造合作發展新環境，願意和更多國家開展自由貿易協定、服務貿易談判，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加強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服務貿易和數字貿易方面的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74点，升166点，成交金额5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2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98点，跌6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阿里巴巴83.5元升2.05元，美團124.2元升4.8元，騰訊控股374.6元升4.4元，盈富基金17.98元升了2.1元，恒生中國企業62.38元升6.4元，友邦保險55.3元升2.1元，中国海洋石油18元升2仙，小米集团19元升4仙，中国平安34.7元升3毫，中移动70.1元跌1.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42.74，瑞士法郎0.853，加元1.357，人民币7.12。英镑兑美元1.305，欧元兑美元1.102，澳元兑美元0.669，新西兰元兑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6,732点，升1,113点。港金报23,38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16.27美元，卖出2,516.4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我哋有正能量。我细个可能比较坎坷啦，好少人交朋友，但系音乐就唯一嘅朋友，佢帮咗好多嘢啦，即系令到我好有能量，陪住我开心，陪住我唔开心。差唔多十八岁嘅时候，我突然之间好想创造啊，即系我唔系想听人哋啲歌，我想创造佢嘅音乐呢一样嘢，成为我自己嘅音乐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彭咏仪、林思敏，有佢哋有快乐。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了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那练习下多些幽默感，这样才追到女仔的嘛。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买鞋呀、买衫呀、买水晶呀，乜都买呀，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丰收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哇，二郎啊，早晨你好啊， 唔安啊，二郎， 咁都二郎。 呢个礼每个礼拜四都失聪噶啦， 系 咩？喂 ，Derek 你好啊，咁又嚟到你呢个 pet 时间啦吓，今个礼拜系咪你想讲猫嘅嘢啊？ 系啊，嗱，你知道咁啊，有啲人问我咧，我即系做兽医咁啊，做咗咁多年，冇咩惊喜噶啦嘛，或者惊讶，其实咧就 系咪啊？即系啲咩你见嘅奇难杂症，咩你见过嘅？ 乜嘢都见过啦，咁你可以话咁样就同埋加埋咁啊，即系养猫啊、狗啊，你其实乜嘢都知嘅，咩都识噶啦，其实好多都识，不过唔系乜嘢。 你咩都识，我想问下 Derek， 你医唔医爬虫类噶？香港都好多人养爬虫类噶啦， 医不过好少人会带，因为一般兽医一般人嘅知识系即系爬虫类嘅动物，可能唔系睇医生，好多时系自己医啊，翻个 breeder 或者咩，所以唔系冇嘅，即系我如果有带只鱼，我会识医噶，不过就冇人会带只鱼嚟啦。都有試過一次、 okay. 有一個人帶咗金魚嚟啦，嗱 金魚 真係㗎 嚇，真係㗎，我好想啊！我條金魚唔知點解你打直油啊？呢期 你又買咗新金魚、啊、 打直油， 即係佢就個頭向下插咯， 哦， 係啊，即係好似牙尖咁向下插咯， 係因為佢個氣袋發炎咯， 哎呀係啊， 你睇你咁聽就知㗎啦。 咁我点算啊？点样整佢气袋啊？ 俾你消炎丸。 佢 airbag 有事。 我要点搞啊？如果系，我想问下你啊，我想问下你，咁点 点医啊？ 系啊，点医啊？ 或者可能有啲 抗生素啊，有咁嘅嘢嘅。 哦，疏疏疏。 係啦，二咧就係好多時九成九十九點九 percent 時間係因為你啲水有啲問題。係 啊，你點知嘅？係啊，呢一期好多好多好多青苔。 啊，青苔反而唔係個問題啊。 係咩？我以為 係。係整到成個外觀唔靚嘅啫，其實青苔 OK 健康嘅。 OK。 不過就係啲水質可能有問題。 但我想問你 ，Doctor Eric 啊，其實咧技術上你點喂一條魚食藥啊？你抌啲抗生素落佢唔食就唔食噶啦。你唔同貓狗擘大口擠入去啊嘛，魚你點喂啊？ 就係 exactly 同貓狗一樣咯，拎起出嚟擠入去咯。 嚇，要噶，有個嗰啲缸噶嘛，培養缸啊，細細只 嘅 盒仔。 拎出嚟佢可以離開水一陣啦，咁樣就嚟就快手咁樣塞入塞即係擺條膠盒。 當真 ，Eric， 我條魚好細條噶咋， 膠盒 好細條嗰啲可能係就咁浸嘅啫。 系啊，我系、啊、所以我咪就话滴落啲水度咁搵嚟浸嘅咋，系啊，跟住佢搞一轮咁样，跟住你就倒翻佢落去就冇事噶啦，系啊， 死我！ 我带佢嚟见你吓，好细条嘅，好似牙签咁嘅就嗰条系。 好笑、啊。 O、okay, K， 好啦，讲翻猫啦。 系啦，嗱，咁就我哋就咁多年咧，其实你哋都做咗个节目咁耐，你哋啲 常识 咁啊知识都唔系少啦吓。 梗系啦，跟你噶嘛。 一个咁原来猫咧喺呢个世界上啦，系最 popular 嘅。个宠物嚟嘅， 而家系 狗，唔系啦， 系啊，而家系 猫，系啊，多人养猫个狗。 我想问呢个结果点得出嚟噶？ 啊，系啊，佢叫 统计咯， 啊，统计嚟噶，系啊，因为面唔系个个国家统计过啦，不过好多嗰啲即系譬如美国啊。歐洲啊、英國啊，其實有人做過統計嘅， 係 啦，咁樣就即係多人養貓個狗都見過下添嘅，咁都 make sense 嘅，因為容易養啲啊嘛，同埋你好多時養嘅養好多人唔應該養都養多過一隻咁樣咯，咁樣就話啦，咁你哋即係我哋乜嘢以為乜嘢都知嘅啦，原來大把嘢咁即係好普通嘅資訊，即係有啲好得意嘅嘢關乎貓，你咁多年十幾年同你講咁多嘢， 你問我，你考我啊？ 嗱，你又知唔知道咧？原來啲貓咧，如果擒上樹啦，你知道佢哋成日都 stuck 喺樹嘅，卡 冇錯， 好興噶嘛？點解？ 因為佢個爪咯，佢落嚟嘅時候嘅話咧，佢係會個爪唔啱， 倒轉咗方向啊！ 犀利喎，真係答到喎，第一個 you win， 係啦， 有一發 啱啊！ 你又知唔知道咧？佢哋行路咧，如果只貓褪後咧，你當佢行前啦，見到嘢驚，慢慢褪後咧。佢個踏步咧係同之前向前嘅踏步係一模一樣撞嘅， 一模一樣係 啦。即意思係佢如果行前行翻後咧，佢行後嗰個踏步咧同之前行前嘅踏步係一樣位嘅， 係 所以就避免佢喺個大戰有多啲牙，即係有啲人 冇咁多腳印。系啦，俾人哋知道究竟佢而家个状况系点啊嘛。 系啦， 嗯哼， 哇，咩动物会查脚印啊？咁犀利嘅， 梗系会啦。 咩 动物？你去 搵动 物嘅时候，你都系睇脚印 嘅 啫。 系人啊嘛。 你有冇睇过啲咩 safari 嗰啲咧？其实系噶，你去嘅时候你睇脚印嘅啫，你就知道究竟仲要睇佢你个脚印系湿啊，定系唔湿啊，定系有冇干啊？咁样知道究竟你几耐之前嚟过噶？ 如果一只猫跟住前一只猫嘅脚印行，佢咪唔知咯。 冇咁無聊咯， 我哋繼續。 好， 咁咁你如果你聖經入邊咧，即係喺個聖經個古仔入邊咧，佢好多即係人啊，點樣製造出嚟啊咁樣嘢啦嚇。咁就你又知唔知道貓喺邊度嚟咧？ 貓喺邊度嚟？ 係啦，係 用翻 聖經嘅古仔。 哦，聖經古仔啊，聖經古仔就唔識啦。喺邊度嚟啊？ 關唔關老虎事噶？ 哦，即系上帝点样做猫？ 关狮子少少事啦。 哦，关狮子事 系啦。 你嘅意思系咪话即系喺圣经里面嘅话，佢点样去 系啦？猫人就制造出嚟啦。 系啊， 女人就 系 肋 骨啦， 骨掹出嚟啦。系啦，咁啊，猫咧系原来猫系喺挪亚方舟嘅时代咧就主啦，就系就挪亚方就话 呢 度咪一 pair pair 上 俾老鼠食晒。咁咧就佢嘅民主話係可唔可以幫下手？咁啊個主就諗啦，咁就就打嗰個獅子嘅佢形容詞係咁講啊嚇，獅子嘅黑刺就喺個兩個鼻碌窟窿咧就 哦獅子打黑刺噴咗貓出嚟係咪啊？ 係啦， 哦 OK， 係啦， 咁呢個都。会唔会远得滞咧？就对于一个出自一个兽医嘅口中， 原来猫系狮子个鼻屎嚟嘅，一打一支就飞去啊！ 基又好有用嘅基本常识嚟， 有啲有咩用咧？我想请问，我唔识对于我嘅生命有啲乜嘢污点咧？ 你而家知道好紧要噶， okay, 有咩紧要啊？ 同埋你听过 clam chowder 噶啦？ 有 系啦，你知唔知咧？ 汤嚟噶嘛？ 一系啦，你知唔知猫咧？一堆猫即系有四五只、六只猫咧，系叫 cat chowder。 Cat Clouder，OK，、okay, so 即系 Clouder， 不过冇嘅 H 系 L 嘅。 OK， 好啊， 唔 好意思。 喂，其实喂，你讲到来源呢一样嘢咧，到底你有冇讲过狗系咪狼嚟噶？你唔记得，记唔记得有冇讲过？ 狗系其实呢啲好复杂嘅，你要即系啲人咧，成日都认为咧，你听你见 一般系咁谂噶嘛？狗系来自狼嘅家族啊嘛。 好出名一幅画咧，就系一只马骝慢慢好似第有一堆人咧，第一个只马骝，第二个就系一个 猿人， 猿人咁样。其实呢个系错到爆嘅。 系啊，呢个讲紧嘅就系 人 类 进 化 系啦，因为马骝都系进化出嚟噶嘛，所以其实我哋系分差咗嘅，所以狼咧系我哋即系狗唔系喺狼嗰度嚟，系狗同埋狼咧系有同一个亲戚。想當年，就好似我哋同我啲馬騮朋友咧，就係我哋有分叉咗嘅啫。其實，所以佢唔係佢變過嚟，係我哋係有同一個 ancestor。 你哋獸醫有冇研究噶？即係頭先你講貓嘅 ancestor， 咁係咪真係嗱？梗唔係獅打一次啦，咁係點樣嚟噶？貓真正嘅，即係如果獸醫嘅角度， 印象地係。domesticated 嘅真係都係即係人好明顯大自然有啲細嘅動物。咁、你如果你諗翻咧，其實又唔奇嘅。你即係恐龍時代啦，恐龍就統住咗世界幾千萬年啦。咁啊嗰陣時都有越嚟越原來我哋科學地咧越嚟越發現咧，其實嗰段時間都有好多種唔同嘅暖血動物嘅。咁不過咧，因為好明顯你做只大獅子、老虎、牛咧，就俾恐龍食曬啦，係咪？咁就變咗咧，嗰陣時啲動物全部好細只嘅。 哦，即係食幾啲細嘅。 係啦，所以可能係即係其實有隻細貓 instead 嘅老虎咧，其實係完全唔奇嘅。係咯，所以就不過你話 exactly 邊種動物來源，我就個別唔知啦。你有冇聽過有隻？健力士大全有隻貓咧，係 好老， 成世界最有錢嗰隻貓。 有錢有啊，知啊， 係啊。咁有你又知唔知最老嗰隻貓幾多歲啊？ 最有錢嗰隻係咪 Taylor Swift 嗰隻啊？ 唔係， 定係老佛爺嗰隻啊？ 係啊，老佛爺嗰只啊， 係咪？ 唔係有喺英國有嘅。1988年有隻貓，佢老闆係一個賣古董嘅， 佢將所有嘅錢遺產俾曬佢啊嘛， 遺俾只貓，佢就有1000好似1200萬。英镑咁样留俾只猫叫 Blacky。 喂啊 ，Dr. Eric， 你今日讲啲好有趣啊，关于猫啊，或者狗仔嘅种种嘅得意嘅花絮。不过时间系差唔多啦，我留翻下一次，我哋可以继续翻个话题，好唔好 ？OK， 今日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好，时间差唔多啦，1点咁有呢个职业安全短剧，听日星期五大家记得10点继续收听，听日再见，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肥强，我有心事，今日心情好差，可唔可以开心机俾我听下，等我可以笑翻？ 收到，冇问题。吓 ，Sarah 姑妈。sorry 啊，都系唔得啊。 点解啊？ 因为部收音机粒开关掣松咗啊。 松咗咪揾个螺丝批拧实佢咯。 接埋支螺丝批弯咗。 咁你咪可以揾个锤仔搭翻直佢咪得咯。 Sarah 姑妈，个锤仔咧神神地，好似就嚟甩啊。 神神地就揾个士巴拿搞佢啦。 支士巴拿咧拧唔开啊。 拧唔开就揾把锯锯开佢咯。 Sarah 姑妈，你心情真系好恶劣、啊，你讲嘅口唔搭八，冇句正常。 我好正常啊，系咪把锯又出咗啲咩问题啊？搵支锥仔凿下佢咯。 你仲好睇，把锯啲锯齿啊，都是晒我掉咗啦。 喂，边个咁冇公德心，就咁掉晒工具喺地下，跣亲人好危险噶。 咦，光宇叔父，嗰啲手工具嚟啫，左我哋咪踢埋一边先咯，或者送入梳化底咯。 唉，遇到我心情唔好，我将嗰啲手工具塞入呢个床下底添啊。 Sarah 姑妈，你唔系好干净嘅咩？你会将啲嘢送入床下底噶？ 我送入你床下底。 底啫嘛，我间房仲系好干净啊！ 吓你咁都得？ 我话你哋咁都得就真啊！ 点解啊？ 好多行业嘅工友都需要使用手动工具，常被称为手工具，辅助工作。由早年嘅意外数字分析所得，发现同有关使用手工具工作嘅意外都唔少噶，大约占职业意外整体数字嘅10%。分析亦同时显示，大部分嘅意外系由于业内人士忽略使用手工具嘅安全措施，亦有一啲意外系由于其他人士遭飞脱嘅手工具击中而导致受伤。至于工友长期使用或者选择不当嘅手工具，亦会引致筋骨劳损，例如肩烧炎。 哇 ，Sarah 姑妈，我终于发现我哋啲工具咧，点解会甩甩漏漏，几乎全部都唔用得。 我怀疑你哋根本唔识得正确选择同埋使用手工具，搞到啲工具全部出现问题。不如你哋攞晒出嚟啦，等我教你哋用一次。 啊，光宇啊，你呢一个 idea 咧，令到我个心情冇咁差啦，仲好似见到曙光啊！皮强，即刻攞晒出嚟啦！ 收到，我喺床下底扫晒啲工具出嚟先。 哎呀，光宇好忙噶，由于时间关系，三二一，所有工具出晒嚟啦。 Sarah 姑妈好嘢，宝刀未老。 皮强，你讲开宝刀，咁我就先讲下刀同埋相关工具先。大家记住，锯、斧头、凿、刀基本上都系切割用嘅。用嘅时候喺上下敲打同埋往复动作产生冲击力。 啊，等我试下刀仔锯大树先。 摆低啦，肥强。光宇啊，我想问一下，螺丝起子即系螺丝批，扁嘴钳、扳手即系士巴拿，系有咩用途同埋点用嘅咧？ 你啱啱提嘅工具主要系夹紧弓箭同埋喺弓箭槽位定位之后左右转动，系扭动用嘅。 喂，光宇啊，咁扭嘅时候咧，使唔使成个身跟住扭，同埋系顺时针扭定逆时针扭啊？ 啊，光宇唔使理佢啊吓，肥强嗰啲问题真系太肤浅啦。 切，反对，我问嘅问题系 related。 请问啊， 如果想扯拉啲嘢，系咪可以用扁嘴钳或者锁定钳啊？ 正确啊，只要用扁嘴钳或者锁定钳夹紧弓箭之后前后拉动，就可以拉扯你所要嘅物件出嚟噶啦。 肥强，唔好再搞搞震啦，我敲你个头噶。 嗱，我纠正啊 ，Sarah 姑妈，你想敲打、锤击及打碎，应该系用锤。不过，请你唔好敲我个头，因为不当使用手工具咧，会令我受伤。就算戴安全帽都唔掂，我最多俾你敲赚我少少钱，请晒你哋饮茶。 肥强，我最多收翻个锤，唔敲你个头啦。 Sarah 姑妈，你收翻个锤就简单啫。不过你收翻之后，摆低个锤向边，呢、這个先系关键啊，系咪啊，光宇？ 完全正确啊！如果系公司机构、雇主或者系负责人、管理人，应该要为手工具存放、保养订立完善嘅制度，仲要经常检查手工具部件嘅构造系咪仍然良好，确保冇损毁痕迹。 系啦 ，Sarah 姑妈，我发现咗个凿咧同埋支锥仔崩咗啊，点算啊？ 肥强，你咁都要问嘅？如果发现损毁嘅部分，例如你提嘅凿同埋锥仔崩晒口，真系冇办法复修 ，certify， 咁就要即时将损坏咗嘅手工具弃置啦。 收到。咁工友们每次使用呢个手工具咧，一定要先进行检查，注意工具有冇油污要清理，又或者切割工具过钝或弓箭部分嘅表面变形，咁就需要再处理，避免使用时线手或者线刀发生意外啊！Sarah 姑妈，呢啲工具用完啦。 肥强，你都要记住啊！任何工友使用完手工具，应该要有系统咁样放翻入去工具架或者系工具箱。含有尖角或者系锋利边缘嘅手工具，需要先加上防护套，咁就唔会喺执拾嘅时候解伤手啦。 正确啊！仲有啊，所有手工具必须要整齐咁分类摆放喺工作间指定嘅地方或者工具箱入边，而已损毁或者代收嘅手工具需分别存放，并贴上危险不可使用。警告牌， 肥强，危险不可使用的警告牌准备好未啊？ 报告，头先发现已损坏及不能修复的手工具已经全部掉晒啦。我哋而家的工具都处于良好状态，所以咧暂时无需要整块警告牌。不过我由而家开始咧，我都会吩咐有经验同埋合资格的人员咧进行手工具定期检查、保养同埋维修啊！ 唉，叫你整个危险不可使用的警告牌啊，都诸多藉口不去整啊，净系挂住玩手机。 姑妈，你有所不知啦，其实我啱啱收到劳工处全新设计的职安健 2.0 流动应用程式的通知，劳工处因应严重或致命工业意外发出职安警示，所以我第一时间揿下佢嚟睇咯。 肥强识嘢，呢个 Apps 好嘢嚟噶。它旨在提供最新的职安健资讯，在优化了用户界面上新增了多项新功能，包括以下内容：文字和动画的职安警示、网上职安健投诉表格、 即安健训练、系统性嘅安全警示、飲食业安全动画同埋重要公告。 叻仔啊，肥强，估唔到你仲 update 过我啊！有咩方法可以下载即安健 2.0 流动应用程式啊？我都想装翻过啊 ！Sarah 姑妈，劳工处网页有相关嘅二维码，可以扫描下载，我转头帮你下载啦。嗱，你头先要求嘅危险不可使用嘅警告牌，我啱啱简单写咗出嚟啦，以备不时之需。 实在太好啦！依家你哋嘅手工具分门别类咁摆得整整齐齐，用起上嚟又就手又方便，掂晒。 好嘢！我间房都回复整齐干净啦，我可以摆我啲玩具落床下底啦。 哦，唔得喎！ 啊，点解啊？ 因为我要借你个床下底嚟摆我啲鞋咯。光宇啊，你帮我推入去啊。 收到。 搞错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手工具保养妥善，大家都有理。我系张光宇 Ian。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即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者系致电劳工处即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噶。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若太多疑惑。要怎么找回答？没有标准答案吧？处境有万样看法，如存活永没法参考别人，曾也对天敲问，冷静了方清楚指引，藏在这颗心。当失路曾遇过，亦因你路过最初，得失似成长的必修课，总难免出错。受伤过，寻回我，站于失望前面，孤身作战不破。行进冤枉路，仍为此刻突破。踏上兜转路程，迷惘更显差劲，决定了该整装出发，不靠谁和应。当失路曾遇过，亦因你路过最初，得失似成长的必修课，总难免着错。受伤过，怎会我站于失望前面，好好振作，成熟不等于全部收起。失路明了光，亦因你曾我太多，多得你曾经终于感觉，选择放开我，幸福过成全我，站于希望前面，鼓起勇气不破，行进冤枉路仍未更改直觉。成为我学识快乐这一课。

咁樣，識啲唔識啲咁樣。即係你同佢講嘢咧，我就喺度諗，即係有陣時會同啲小朋友做鬼臉咁樣噶嘛。我就覺得佢會唔會覺得我好白痴咧？即係佢調翻轉又覺得你做咩嘢啫你咁。 係㗎，嗱呢個可以一間擺落去啦。B B 會唔會覺得我哋成日同佢玩嘅 uncle uncle 可以行開啦，好煩啊咁樣係咪？即係等於有啲人咧好中意搣佢個面啊！哎呀，做咩搣我的面啫？好痛啊！你知唔知痛㗎阿嬸咁樣？可能佢都會咁諗㗎。所以咧今日就俾你試下一套入 B B 嘅諗法，好唔好啊？好嗱，呢個時間咧我哋就不如嚟啦，好嘛？不如嗱，我想你哋試下一個咧，做嗰個 leading。 好，冇問題。咁聽完呢條題目之後咧，其實我真係有少少驚喜嘅，因為我上個禮拜去咗旅行啦，咁我就買咗一本書，不過未開始閱讀嘅。咁佢嘅內容咧，佢一本日本嘅文學小説嚟嘅，內容就係咧喺嗰個架空嘅世界入邊咧，小朋友 B B 出世之前咧係可以預先知道好多 data， 例如我爸爸媽媽係一個點樣嘅人啦，佢嘅職業係乜嘢啦，屋企財產有幾多啦，或者我嚟緊呢幾十年會遇到啲乜嘢好大嘅事情啦，咁之後佢可以再決定自己要唔要出世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 concept 好有趣，因為我以前都有曾經諗過，我諗大家即係可能青少年 emo 嘅時候都哇，你有冇問過我要唔要出世啊咁樣，我都話要嚟呢個世界咁樣。咁所以咧如果我係 B B 仔嘅話咧，咁反正你都生咗我出嚟啦，咁加入一擘蛋問佢，你有冇問過我想唔想嚟噶？咁樣咁就等佢哋咧去驚訝思，起碼思考一下先。即係等下個如果細佬妹你哋唔識教或者養尾嘅話，你就真係要思考一下先咁樣咯。 我冇諗過係會咁直接，就係你有冇諗過我想出世啊？如果俾著我嘅話，我可能一出世就識嗰日，我就會同我爸爸媽媽講 ：Hello， 我就係你嚟緊二十年都要照顧嘅麻煩人啦。咁樣同埋咧，我啱啱咧你講到日本嗰個文學作品咧，我諗起即係我就睇嗰個唔係文學作品啦，我就睇咧有一套近期有啲出名嘅日本漫畫咧，就係講嗰個 B B 咧，就係有前一生嘅記憶重新咗，就成為咗佢偶像嘅仔女咁樣。然之後我即刻啱啱聽到題目，我就即刻諗，哇！如果我就係嗰個主角嘅話，因為當時嗰個漫畫啦，就係關於佢媽媽係一個偶像嚟嘅，咁佢就係佢 fans 重生咗。咁我就諗，如果我重生，即係如果依家變翻做 B B， 我同我媽媽講，我應該會話俾佢知一樣嘢，就係、是、啊，你個女應該都讀書麻麻地噶啦，你揾俾個機會佢學多啲其他嘢啦。可能佢都係中意發下夢啊，學下啲唔同，做 D J 啊咁樣。就俾佢學多啲唔同嘅嘢，就唔好逼佢讀書啦。 係喎，可以早啲同佢講定喎，係嘛？即係嗱，雖然咧呢樣嘢好似有少唔客氣嘛，一出世就喂點先嗱，而家嚇你點解生我先？仲有啊嗱，我第時我唔去咁多補習班㗎嗱，我咧一定要咧要扮靚㗎嗱，你唔好喺呢方面唔準我扮靚，即係咪同我講下數先係嘛？咁呢個都係好幾得意嘅諗法嘅。阿蕉仔你自己有咩睇法啊？ 我就樂觀啲嘅，因為咧出咗世咧我都即係阻止唔到呢件事啦，但我可以控制一樣就係我叫咩名啊？即係我出世我做夢，我叫咩名字？好重要呢樣嘢。點解咧？因為我細個咧就因為我個名咧比較多筆畫噶。咁其實對於考試嚟講係好唔著數嘅。即係例如話你考試要寫名噶嘛，但其實同可以用體卷噶嘛。咁我就會即刻問我叫咩名咧？咁如果個名字太複雜嘅，我話啊，不如叫做招一啦，或者複雜少少招二都好啦，係嘛？頂上招三，三百啫都係。咁樣所以我就會問啊，我叫咩名咯？同埋呢個係好嘅 timing 嚟嘅，因為咧通常出世嘅時候咧，個姑娘唔會衝埋嚟問你，誒、個小朋友叫咩名啊？咁佢唔會咁噶嘛。佢會完咗之後啊，等你 settle down 先問啊，個小朋友叫咩名啊？ 冇錯。 咁所以呢個係好緊要嘅時機，因為咧當佢同個姑娘講咗之後。咁你改名好麻烦噶嘛， 系啊， 所以就要趁佢出世嗰刻 就同佢讲啦， 我叫咩名咧？ 系 咁样，系我唔中意我就话唔好啦，不如简单啲，招一好冇咁样咯。 即系大家倾下数先啊， 倾下数。 呢个都啱啊，你令我谂起我呢几十年嚟嘅痛苦就系每次写梁继章个继字咧，你知个继续个继几难写噶啦，系咪先？即系写到只手痉挛，翘翘翘翘翘翘，即系咁咯。因为我阿爷改嘅系啦，咁咯咁。不过你呢个系几得意一个论点嚟嘅，阿苏怡你同唔同意啊？ 我同意嘅，但我想问一下，咁你自己个名字你要几时谂啊？ 几时谂？ 即系如果例如佢讲完个名啦，然后你觉得哇好难听，或者我本身系有呢个名嘅，咁你系佢陀紧你嘅时候，你已经要开始谂啊？定系？ 我觉得唔系我的责任嚟嘅，因为即系出世嘅时候，佢都冇问过我噶嘛，咁所以系佢哋应该 suggest 一个名俾我咯。 即系你负责 band， 冇错。 佢无论讲啲咩，你唔啱听就我唔中意。 冇错，咁当然我会有自己。 即系变咗你系老细噶咯？ 当然啦。 唔得，呢个名唔得。 系 个名。呢只奶粉唔好味，攞个第二只嚟。 冇错。 呢间医院咁 cheap， 冇搞错啊！个姑娘咁肥嘅，你搵个靓啲，系咪咁意思？ 冇错。 咁好多要求咯，咁好烦，啲阿爸阿妈可能会唔肯生仔噶咯，好烦。半个都唔得，即系可能会咁噶咯。 咁即系完全系 baby boss 啊！意外嚟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 哦 ，OK， 好啦，嗱，頭先我哋講到咧，就係 B B 會想同爸爸媽媽講啲咩啦。咁如果你嚟到呢個世界啦，我 assume 嗱，我當你能夠自己去到一啲地方或者做到一啲嘢啦，你會想嚟到呢個世界第一樣去做啲咩咧？你講先。 我啱啱喺度，我係直直啊，我啱啱喺度諗緊咧。我是不是回到從前的重生呢？如果我是以現在的記憶回到我小時候的時候，我可能會買一下彩票先，我一定會 為什麼無端端買彩票？ 不知道，因為我在想， 還有很久沒有聽人說彩票這個名字。你們有沒有聽人說，你知不知道彩票再早一點是什麼？你們知不知道？你應該不知道。 馬標是不是？ 咦，你咁叻嘅，點解你知嘅？ 因為佢係嗰個年代嘅人嚟。 咩啊？ 你其實係咪喬裝啊？你其實今年七廿幾歲啊？冇理由你會識馬彪呢個名。 我五十幾，你就七十幾。 馬彪點解你會識嘅？ 我成日睇啲富貴再逼人嘅時候咧，就話哇，我中咗馬彪啊！咁我哋知啊，馬彪 係 咩咧？ 嗱，呢個咪就係揾資料，有時係來自四方八面，你睇到戲都我都知道係真嘅。同埋以前啲馬彪咧係點樣咧？係一啲士多咧，佢一張一張咁掛喺度噶。咁跟住唔知一蚊，我都唔記得幾多錢啦。Wendy 咁後生一定唔知啦，係咪？兩號啊？係咩？都要兩蚊咁貴咩？一張馬彪，你咪真係買過人哋？唔怪你知啦，人哋話你中幾次，我聽過。嗰啲馬錶買之後咧，對嘅。不過嗰陣時你唔好諗住我而家嗰啲咩喐啲又金多寶又幾千萬喎，好少嘅。但係嗰陣時個生活指數係好低，真嘅。我扯遠咗啦。咁頭先講緊咩啊？係講開彩票。係你講緊買彩票。 因為唔係咁，我翻得去咁都係嗰個年代，唔知嗰個年代有金多寶呢啲未咧？我就諗緊可能以前嗰個年代都係彩票吧，咁就試下咯。咁因為我想翻咗去嘅話，我都希望屋企嘅生活富裕啲，咁大家都開心。咁我一出世我就係話俾你知，你呢六個 你呢個發財夢嚟得好早喎、啊、嚇、啊！真係講咗贏在起跑線喎、啊，真係發達在起跑線。一出世諗住喂快買馬錶啊，唔該嚇。OK 好，阿蘇怡咧， 直直咧佢係一出世就好為自己。自己打算啊嘛，即系为咗自己嘅前路决定。但系我如果一出世嘅话，我应该会做啲去捣乱嘅东西。 点解啊？ 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咧睇《杀人犯》嗰套戏。 哦。 咁啊，有个不老症。 点解你一出世谂啲咁负面嘅嘢嘅？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我唔系要去杀人啊，系因为入边个小朋友系有不老症噶嘛，即系佢个样系小朋友咁嘅样，但系佢嗰把，即系佢讲啲嘢系好恐怖嘅。咁我就觉得，咁既然而家呢個社會嘅通常對小朋友或者 B B 係寬容大度啲噶嘛，即係你就算可能喊啊，或者有好多 都會容忍， 係啦係啦，都會話 有 啲小朋友唔識卡指示個孩子啊咁樣，咁所以我就會想利用呢個 privilege 去嚇嚇人哋咯，即係或者即係好似你咁樣講，例如坐 B B 車咁樣，啲人喺度咁樣做咩啫你，咁樣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去嚇嚇人都幾開心， 即係問啲鬼主意啫， 冇錯 ，OK， 係我係阿招，咁我會想做咩咧？咁係想為自己剪彩啊！ 即 系 叫为自己剪彩， 即系攞个铰剪咧帮自己剪磁带啊！然之后咧拍埋一齐影相啊！因为好难得咁齐人噶嘛，即系同父母影相容易啊，但系你同帮你出世嘅工作人员一齐影相，即系护士啊、医生啊咁样一齐影张相， 睇唔睇耶啊耶咁样？如果佢嗰啲嘅磁带睇唔到睇唔到， 系啊系，我觉得系需要。点解咧？因为人生好多可以剪彩咧，开间珍珠奶茶铺可以剪彩，但系你帮自己剪彩啊！是幾難得的事，而且你一生人真的得一次的，還有不是個個有機會的， 沒錯， 通常小朋友懵懵懂懂，就是倘若我可以回到過去，那我真的請幫自己剪彩，一個 celebration 來的嘛，這個是要 celebrate 的嘛， 是的，沒錯， 齊人真的最難是齊人， 個個買來一齊拍張靚相， 拍張靚相先， 拍張相先， 還有 lighting 呢，嗰啲手術燈咧係唔會有影噶嘛，係即係有 face light 啊，咁 係冇錯冇錯， 講笑係完美啊！ 哇，如果 B B 咧真係識得好似你哋咁樣咧，做爸爸媽媽真係好煩啊！又話要改名，一陣間又話要買彩票，一陣間又話要剪磁帶，係咪？好彩啲 B B 暫時未識啫嚇。咁不過作為一個仔仔啊、女女啦嚇，你覺得咧其實 B B 嚟到世界雖然冇得揀，但係活在呢個香港呢個地方，你最記得以前做 B B 嘅時候最開心係咩時候？即係問童年回憶。如果我今日突然間問翻大家咧，喺你腦海裏邊。未必是 BB 啦，可能再大啲啦，即係總之細個時候你最記得咩事啊？ 喂，直直，如果你問我細個，即刻咧就諗到係翻幼稚園食茶點啦，同埋生日會有嗰個生日會嘅紅雞蛋咯。 Sorry 咧， 我會記得咧，我細個嘅時候咧，